亚广播公司访问嘅时候话，唔知道系边个要求李文亮禁声，但系对病毒加深认知需要一个过程。一开始各方存在唔同睇法，或者系无法达成共识，可能李文亮更早认识到危险正在逼近，一啲人反应就冇咁快。呢一种情况喺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关键在于中方一旦发现不足，会尽全力纠正弥补。日本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增加至150宗，当中包括来自钻石公主号邮轮的最少130名患者。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话，难以就邮轮上所有人进行全体检疫，预计只是为本身患病的老年人士安排检疫。目前进行检疫的钻石公主号仍然停泊在横滨。厚生劳动省话，船上人士在等候检疫结果之后，最快可以在今个月19日落船。当局为船上大约750人提供药物。共同社报道，有乘客不满在船上的生活环境恶化，不单止已经一个星期未打扫房间、更换床单等，连医疗支援亦都不足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听日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依家嘅气温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41点，跌162点，总成交金额107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28点，升1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0.6系跌1.8，美团点评95.8跌6.1，阿里巴巴212.6跌2.8。盈富基金27.4跌1.5，小米集团12.96系升1.2，中国平安91.2跌3毫，建设银行6.28跌4仙，中芯国际16.76跌6毫，阿里健康13.66升1.58，友邦保险79.15跌1.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6，英镑10.012，瑞士法郎7.946，澳元5.201，加元5.843，新西兰元4.981，欧元8.5032。每百日元对港元7.0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18。日经平均指数报23685点，跌142点。港金现价报1457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2.4美元，卖出157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度快线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接近油站，就系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东隧港岛入口都开始多车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近住布甸炸街多车，龙尾雪厂街。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了，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7，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5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行政长官宣布制定一个附属法例，要求由内地入境的人需要强制检疫14日。立法会的议员郭家麒 用一个不能计的数来14日，负荷不到的嘛，叫堵紧一步，怎会做一个公共政策要堵的呢？ 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 国内的或者是外国人的游客，我相信他听到这个信息都不会来的了。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不收货。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在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2，今天为大家戴着口罩做节目的主持就是欧嘉伦。现在室内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72%。这个时节大家可能都要留意着天气。天文台预计跟着几日都会有雨的，到星期四有骤雨，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的，就是星期四。如果想见到阳光一个天晴的日子呢，大概要等到下星期一啦，这个是天文台的预测啦。到下星期一呢大致天晴，但是呢亦都会气温是转冷的，最低气温是12度，讲緊是下个星期一打后的几日啦。咁这个时间呢大家都可能要注意住保暖啦，因为千祈唔好冻亲啦，唔好咳啦，因为随时喺个街道咳两声呢都会换来好多嘅目光呢系会睇住你嘅。咁同埋呢有啲咩事如果要入医院嘅话都系一个危险嘅地方啦，而家去诊所去医院都系有可能啊有不少病毒喺附近啦，咁所以呢大家都尽量呢系身体要健康啦。好啦，咁同大家讲下最新嘅一啲疫情嘅数字啦。咁全国嘅确诊嘅个案咧，就已经增加到超过40,000宗啦。嗱，咁当中除咗湖北省之外，值得注意嘅咧就系喺过去嘅呢个周末里边咧，基本上咧，全国第二多嘅确诊嘅病例咧就系广东啊，咁已经系超越咗浙江省噶啦。咁如果系计省即系市边个市最多确诊病例咧，嗱唔好计湖北啦，咁第二咧就系浙江嘅温州啦，嗱第三咧就已经系数到咧。在广东地区的深圳，深圳现在和我们一河之隔的深圳是有360 9宗確診的個案，是多過曬廣州或者是珠海的。咁嗱，今日咧，台灣就用呢個為一個理由啦，就話由於廣東的疫情亦都擴大啦，咁所以咧，由今日午夜開始啊，港澳人士咧，基本上就係唔准入境啊，包括咧喺台灣讀緊書嘅港澳學生咧，都唔可以入境。咁淨係除咗一啲特殊嘅情況之外，例如咧係商務要履行合約嘅時候，又或者係跨國企業內部調動等等嘅一啲特殊嘅原因咧，仲可以入境之外咧。大部分絕大部分的香港澳門人都不可以去台灣，早前都仲講緊港澳人士呢是可以去到台灣家居檢疫14日的，咁而家呢這個選擇都冇埋啦。咁再睇下香港嘅情況啦。啱啱嘅記者會，政府嘅記者會咧就話咧，再多兩宗嘅確診個案。咁大家要注意啦，就係琴日咧，大家留意到香港嘅確診個案咧，一下子就增加咗好多啦。咁其中一個原因咧，最主要嘅原因就係有一個家族啦，係早前咧喺打邊爐嘅時候咧，19个人裏邊咧，總共係有9个人是確診的，原因呢就是他們一起呢是曾經打過邊爐燒過嘢食的。今天呢確診的個案裡面呢亦都有一個呢是在這個打邊爐的家族裡面的，所以呢他們打邊爐的19个人裡面呢已經有10个人確診，另外當中仲有一個人是初步呈陽性的，咁呢個都有可能係成為第11个喺打邊爐嘅時候確診嘅一個病例啦。咁而政府亦都今日報告咗啦，就係喺實施咗強制檢疫之後啦，咁香港咧而家係有接近1200人咧係接受緊檢疫嘅，咁當中咧90%就係家居檢疫，咁另外仲有100几200人咧，就係喺各個不同嘅檢疫中心裏邊嘅。咁而經過咗呢幾日嘅一啲強制檢疫嘅行動之後咧，咁咩叫強制檢疫咧？其實都係叫你翻屋企唔好出街，然之後有人打電話或者有人咧係會抽查突擊上門檢查你喺唔喺嗰個地方裏邊啦。咁嗱呢兩日咧就警方就話啦，政府話啦，警方係進行咗167次突擊檢查，發現有9个人咧係冇24小時留喺佢話嗰個地方裏邊嘅。咁9个人裏邊咧，有7个人咧就已經聯絡到，另外2个人咧就失咗蹤喎，揾唔到喎。咁就政府就話咧，就會對另外2个人發出通緝令嘅。好啦，個結果係乜嘢咧？如果被判入獄嘅話，就最高監禁半個月，同埋罰款25000元啦。嗱，咁喺越嚟越多人係要接受檢疫嘅時候咧，因為而家喺內地嚟香港嘅，無論你香港人或者係內地人咧，都會係要接受檢疫噶啦。咁有一部分人咧，佢唔住酒店、唔住屋企嘅話咧，就會被送到去呢個檢疫中心啦。咁而家檢疫中心嘅問題咧，就係幾個檢疫中心已經即係爆滿噶啦。咁政府咧就一路去揾緊不同嘅地方做檢疫中心啦。嗱，最新嘅一個爭拗嘅地方咧，就係位於沙田火炭嘅晉陽村啊。晉陽村咧就係位於火炭工業區，如果大家去過嘅話咧，都知道係沿住條渠咁樣一路去到篤篤嗰個位啦。咁其實咧就係比其他譬如之前喺粉嶺啊，或者係喺美孚嘅一啲地點咧，比較係遠離民居嘅，而且呢個係一個公屋，係未入伙嘅公屋，而且係就快入伙嘅。咁但係咧都惹嚟好多不同嘅居民啦，同埋區議員嘅反對嘅。咁嗱，電話裏邊咧，我哋聯絡咗沙田區議會副主席黃學禮嘅。黃學禮你好。 系你好， 系啊，而家情况点啊？政府就即系都解释紧啦，同你哋吓， 系啊，冇错。其实情况就系咁样嘅，就系政府咧，其实就之前咧，佢一直都冇呢个通知啦。咁其实系讲咧，早两日突然间收到消息咧，就话会即系用呢个晋阳村作为个即系隔离检疫中心啦。咁其实到而家会上啦，政府而家佢哋呢刻咧，其实都系冇讲到究竟佢系点样决定一个选址啦。同埋究竟晉陽村幾時會拎嚟做隔離中心咧？其實到而家都係冇一啲進一步嘅資訊俾到我哋。 咁你哋嘅即係區議會或者區議員嘅取態係點咧？而家 其實呢我哋有幾點取態啦、 嗯。 首先其實而家呢因為佢哋今日落嚟我哋會議講個計劃呢其實係已經好似係決定咗㗎啦。即係佢個講法就係、是、喂進行村我要攞嚟用㗎啦。咁我最多係會做一啲措施簡介下俾你哋聽嘅啫、 嗯。 根本呢喺事前呢係冇諮詢過沙田區議會啦其實亦都冇諮詢過沙田鄉事委員會嘅。咁同埋呢其實今次今日嗰、那個會議呢都係我哋議員啦係向主方呢極力爭取呢先會落嚟見我哋。咁基本上係、啊、本身冇打算見我哋嘅本身諗住就咁就推行呢個計劃㗎啦。咁其實就即係對於呢個居民啦對於呢個議會都係極不尊重 嘅。即是你主要是不满意去不尊重议会但是在。 其一其二就是其实你说讲这个隔离中心 的选址其实晋阳村他就他的意思就是晋阳村比较远离民居、 嗯、 但事实上晋阳村其实的住户已经收了房署的一个、就是、入住的通知。其实亦都同佢讲咗房主同佢讲呢係话一月底或者二月头或者二月中呢就可以俾锁匙佢哋入货啦。咁、 啊、 所以呢其实大部分晋阳村嘅居民呢已经同佢哋业主即係租户嘅业主呢讲咗退租或者已经买咗家私咁就准备入货㗎。咁、嗯、到而家呢刻呢其实房主亦都冇通知即係亦都冇任何话为晋阳村嘅居民咩补偿啦。咁同埋我哋亦都咁讲啦咁其实除咗呢啲咁就係落成嘅公屋之外咁其实香港亦都会有其他嘅真係远离民居嘅地方可以作为隔离中心嘅。咁其实呢政府所谓呢个系比较远离民居嘅其实唔系嘅因为呢度最近呢系有条乡村喺隔离嘅 系 个桂地新村其实个距离呢系不足几十米嘅。咁、 嗯、 但系佢哋就无视咗啲村民嘅啲嚟讲啦。 嗱咁我见到即系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阿徐德义呢就佢话即系话同啲居民即系准备入伙嘅居民讲呢就叫佢哋即系喂你哋唔好一早就改晒学校啊转晒工啊因为即系佢都确定唔到个入伙日期㗎喎、哦。佢系咁讲系嘛。 是冇錯，而家依刻咧，其實因為我哋而家仲會議嘅都係進行中嘅，其實咁到而家依刻咧，佢哋都係冇講任何時間表嘅。到而家、即係究竟幾時啊？晉陽村究竟會唔會真係攞咗嚟用隔離中心？會唔會有人入咗隔離啊？入去隔離完之後點樣消毒啊？或者究竟呢度係咪即係有啲咩安排咧？其實係全部都冇嘅，房署亦都係冇有任何安排，或者補償或者點，其實都係冇解釋嘅喺區議會度。 嗱，我見到政府咧，喺不同場合啦，包括徐德義都講啦，譬如話你哋提過可能喺酒店或者遊輪，咁佢就話，酒店唔適合嘅，因為有中央嘅空調啊嘛，咁結果就其實唔適合去嚟作隔離中心嘅，咁你點睇？ 嗱，其實咧，我諗我哋提出過有好多方案嘅，其實即係你見到而家除咗呢啲設施之外啦，例如啦，即係舉個例子啫，其實你話新屋靚。因为林郑政府已经话新屋岭系已经唔会再使用噶嘛，咁系会可唔可以改装做一个教育中心呢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比较远离民居，亦都唔会有居民使用嘅设施。咁呢啲设施系咪可以使用优先使用呢咁点解一定要攞一啲就入伙嘅公屋作为一个教育中心呢咁同埋我哋都有问呢个徐德义嘅，究竟因为晋阳村嘅其实讲嘅系一个好大嘅屋村嚟，系有咗4846个单位，即系讲紧可以住万几人嘅一个大屋村。既然你要攞佢嚟做一個隔離中心，咁係咪政府預測嚟緊個疫情係要講緊要上萬人咁樣入去做隔離咧？咁呢個數字咧，其實徐德義咧到而家依刻咧都係唔肯提供俾區議會，佢淨係話疫情無法估計咁樣嘅。 咁你睇翻而家嗱，每日都要檢疫噶嘛，每日都有人嚟，仲係喺內地嚟緊香港，咁而家有千幾人要即係檢疫緊啦。 冇錯。 咁雖然有即係大部分人都係家居檢疫啊，咁你可以想象到真係。越嚟越多人係需要檢疫中心嘅喎，而家其他又滿咗咯，咁點算咧？ 其實我哋都有啲反建議俾呢個徐副局長嘅。簡單啲嚟講，就是、一啲可能你話喂一啲軍人設施啊，例如一啲即係新屋嶺呢啲咁嘅設施嘅，其實都可以攞得出，同埋都遠離民居，亦都唔會影響到嚟緊入住嘅居民嘅設施嚟嘅、 軍營咧嗱，我見到有啲報道啦，我唔知道你點睇啦。嗱，軍營我見到有啲報道話，政府就話去睇過嘅，咁但係軍營嗰啲咧全部都大房，大部分都係大房啦，咁就唔可以容納好多人咁講。 明白。因為其實佢哋頭先都有講過啦，就話佢哋想要一啲單位啊，或者一啲比較即係好似類似公屋咁嘅單位。咁但係其實我話，即係我哋覺得呢啲嘢係可以改裝咁。其實你哋都唔需要太耐時間改裝一個設施。講緊，因為其實你而家講緊一個，即係例如你話而家晉陽村其實係一個未入伙嘅公屋嚟嘅，係一啲清水樓嚟嘅，其實冇任何設施嘅。咁但係佢而家都係迅速改裝咗佢，而家已經係硬上工啦。咁佢都做得到。咁點解其實呢啲做唔到咧？係咪呢啲係藉口咧？我覺得。 我想問一下咧，而家晉 信阳村咧，嗱，佢系清水楼啦，本来系，咁而家系咪已经有晒床啊？已经摆埋入去准备随时用？ 其实呢个咧，我哋都唔清楚，因为我哋系无法进入信阳村，因为信阳村而家已经布满咗防暴。你知唔知啊？琴日有啲街坊咧，想喺附近嘅，咁已经系俾大量防暴咧举旗咁样指吓嘅。基本上咧系已经系生人勿近嘅，即系大家想入去睇下，或者佢个方亦都唔肯展示俾我听，究竟信阳村而家嗰个准备情况系点？系咪已经即刻可以送人入去隔离咧？定系佢会攞嚟用，定系佢唔攞嚟用咧？其实佢而家讲嚟讲去都话未有确实时间表。 即系而家你哋见到系咪喺晋阳村周围已经充满咗警察噶啦？即系无时无刻都有噶啦。 呢日已经系摆置咗一啲大型嘅水马，就好似一啲政总外边嘅大水马咁样，系已经围住咗晋阳村，咁同埋都布满咗防暴警察嘅喺里边，同埋咁样加埋咧，其实到局方到而家咧都系冇肯展示过喺晋阳村里边究竟佢嗰个准备情况如何啊？咁样佢系咪已经运晒啲材入去？我哋净系靠一啲街坊、一啲村民见到话见到一车车嘅物资运紧入去，但系就唔知道究竟里边系准备情况如何。 好啦，咁如果话政府话真系冇办法咯，冇地方嘅，即系点都要用噶啦。我想问一下你哋会有乜嘢应对嘅措施？ 嗱，咁首先咧，其实咧佢就嗱，因为徐德义咧，其实早几日咧就早两日啦。咁喺沙田鄉事會咧就見到一啲貴地新村，即係附近鄉村嘅居民。咁但係其實徐德義咧到而家一刻咧都係冇呢個打算咧見嚟緊呢啲晋阳村嘅居民嘅。咁其實即係我同你講緊電話而家嘅時間咧，其實沙田區議會咧喺會議室外邊咧已經佈滿曬晋阳新村嚟緊入伙嘅晋阳村啦，嚟緊入伙嘅居民㗎啦。咁徐德義一陣會同我哋傾咧，會同院咧會唔會真係充分諮詢居民嘅意見咧？咁我哋依家首先應該係需要啦。第二就係當然啦，我哋區議會嘅我哋。当然会跟翻当初几位议员嘅意愿啦，咁我哋一定反对到底嘅。当然计划。 而家有几多居民喺会议场所出边啊？ 我而家睇紧咧，而家其实都有数十名居民已经上咗去，因为我哋会室四楼嘅，咁我喺外边。咁嚟紧下低仲有冇居民咧？因为我唔知道，我下低一直开会，咁下低仲有冇居民等紧徐德义咧？我就唔知嘅呢、這个。 咁嗱，你见到啲居民咧，系咪好多人都系已经可能诶帮啲仔女转晒学校，甚至已经之前我退咗租咁样等住入嚟啊？ 問啲居民咧，其實好多都話通知咗業主咧退租，有啲又買街市，有啲又轉咗工，有啲轉埋學校。咁其實已經因為房主嘅，即因為佢其實老實房主咁同啲居民講話，喂，你一月底二月頭或者二月中就有鎖匙，咁啲居民梗係信房主噶啦，唔通唔信佢咩？咁但係其實而家係完全失信啲居民啦，一個好明顯嘅做法。因為頭先房署代表亦都前往咗我哋區議會開會嘅，咁但係到而家依刻咧都未講到，如果真係咁不幸，晋阳村攞咗嚟做一個隔離措施啦、隔離設施啦。究竟嗰個單位嗰啲居民因為遲咗入伙，唔知遲幾多，佢冇講首先。第二嘅話，遲入伙唔會有補償，佢亦都冇解釋，佢最主要話個別考慮。第三，究竟呢個單位用完之後，要點消毒，點樣即係清翻單位令人安心入住咧？佢哋都係冇解釋嘅呢、這個。 好，明白。好，唔該曬。咁你快啲翻入去開會啦。唔該曬。係。刚才是沙田区议会副主席黄学礼，他们就是正同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开紧会，就是倾紧晋阳村即将入伙的晋阳村会被征用做检疫中心的种种问题。各位有意见打电话来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iu again. 我哋点样向爱人表示呢个爱意呢？甚至向一个未系爱人嘅人表示爱意呢？我哋今日呢就讲下唔同嘅方式。咁我哋先由呢啲简单啲嘅开始。最简单我哋可以话 I have feelings for you. To have feelings for somebody. 留意 F-E-E-L-I-N-G 要有 S 嘅。I have feelings for you or for her. Okay? Or we can say, I think I have a crush on you. 就是我想我可能有少少喜欢了你啦。Crush, C-R-U-S-H, 一个名词来的。Or we can, of course, we can simply say I like you or I love you. 不过 love 这个字呢就千万不要乱这么用，因为呢在一个英文世界里面 love 这个字呢都其实都代表呢是一个几重的爱意来的。咁通常啲人拍了拖一段时间先至用到个 love 字的。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喺而家呢个时间咧，病毒嘅性质咧，一路都系有啲新嘅消息啦。嗱，咁啱啱今日下昼冇几耐之前咧，内地嘅病毒嘅权威钟南山咧就提到喺内地佢哋研究嘅最早嘅千几个病例里边咧，就发现咧有某部分嘅人咧，佢哋嘅潜伏期咧可以长达24日嘅。咁嗱，如果系咁嘅话咧，就有引嚟另一个问题啦，就系究竟检疫要检疫几耐咧？而家一般系做14日嘅啫，咁系咪代表住唔足够咧？呢个一个问题啦。另一个问题咧就系由内地到香港咧，呢个系内地嘅卫生部门咧，就佢哋研究过一轮之后咧，又认为咧，呢个冠状病毒新冠状病毒咧，系有可能咧以一种嘅佢哋所谓嘅一种气溶胶嘅形式去传播啦。咁一度咧，好多人会理解为喂系咪空气传播咧？咁但系香港有不少嘅医生都澄清翻咧，应该系讲紧咧就系一种气雾嘅形式传播，即系话咧一种特定嘅空气传播嘅形式，喺一啲特定条件之下，例如咧喺病房里边啦，用一啲吸痰嘅仪器啦，咁会令到咧病毒咧用气雾嘅方式传得比较远，就未必至于系空气嘅传播。而最新见到咧就系打边炉咧，亦都系高危之一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确诊多两宗新型肺炎感染个案，累计38宗，另外有3宗个案初步测试结果亦都呈阳性，正系等待进一步测试。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第37宗个案系第27宗个案嘅屋企人，患者亦都曾经参与亲友喺上个月26号嘅聚会。之后出现发烧和流鼻水症状。另一宗新确诊个案是一名69岁患者，他和太太以及外母住在西湾河街，患者在14日内没有外游，中心正是追查他染病的来源。张竹君说，在第37宗个案患者参与的家庭聚会中，一名亲戚初步测试结果亦都呈阳性，而第38宗个案的太太和外母亦都初步测试结果呈阳性，这三名人士正是等待进一步测试结果。另外，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内地来港人士强制检疫14日的措施实施以来，过去两日入境人数大幅下降，共有1193人接受检疫，当中90%是本港居民，超过90%是住所入面接受检疫，35人在酒店，20人获安排入住隔离营。陈肇始话，警方进行上门突击检查167人，发现有9人冇全时间留在强制检疫居所，警方已经联络7人，并向他们发出警告。至于另外2人，警方已经发出通缉令，呼吁他们立即联络警方。陈肇始重申，会考虑针对违反检疫令的人提出检控。日本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增加至150宗，当中包括来自钻石公主号邮轮的最少130名患者。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难以为邮轮上所有人做病毒检测，预计只是为本身患病的长者检测。钻石公主号仍然停泊在横滨，厚生劳动省表示，船上人士在等候检疫结果之后，最快可以在今个月19号落船，当局为船上大约750人提供药物。共同社报道，有乘客不满在船上的生活环境恶化，不单止已经一个星期未有打扫房间、更换床单等，连医疗支援亦都不足够。澳洲新南威尔士州连日暴雨，相信有望完全扑灭持续多个月的森林大火。悉尼在过去4日累积降雨达到391毫米，是自1990年以来最高雨量纪录。 暴雨撲滅多處大規模的森林大火，包括悉尼北部和南部兩個接近達到50萬公頃的巨型火頭。氣象部門說，截至今日仍然有大約30處火頭，預期未來幾日的大雨會在今個星期後期將山火完全撲滅。不過暴雨在新南威爾士州多處引發洪水，有司機連汽車被沖走，司機失蹤，警方批評民眾無視警告，當局發出疏散令，居住在低洼地帶的居民受影響，大量樹木倒塌，超過10萬戶停電，幾十所學校關閉，民眾要留在屋企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听日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依家嘅气温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交通消息，報告太子道西天橋一帶嘅交通先啦。咁之前咧，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近住九龍城迴旋處橋面快線咧，就曾經有意外事故噶。咁啊，頭先都幾塞車噶。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場，不過仲係比較繁忙，龍尾近太子道東舊機場油站附近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之前，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旧机场油站附近。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税务大楼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咁啊，港岛路面咧，东区走廊去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比较多车啦。九龙方面咧，渡船街天桥去红隧交通都比较繁忙嘅，龙尾喺果栏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怎样洗手才对？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刷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精明一点，同心抗疫，由个人做起。 要预防肺炎和呼吸道传染病，最紧要时刻保持双手清洁。 洗手应该用碱液和清水清洁双手，搓手最少20秒，还要用抹手指抹干。 用含有 70-80% 的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亦都是有效方法。 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正令一点和你一起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香港咧喺上个星期六嘅凌晨开始咧就实施强制检疫啦，由内地嚟香港嘅所有人咧都系要检疫噶啦。咁结果咧而家系有总共咧有接近1200人咧系要家居检疫啦，或者住喺酒店啦，或者系入住检疫中心嘅。嗱，睇翻入境嘅人数啦，喺呢两日啦，即系星期六日咧，入境香港的香港居民和內地訪客都是大幅減少的。譬如說在2月9日即是星期日的時候，由深圳灣入境的香港居民只有300個鬆，入境的內地訪客就只有30多個鬆， 反而機場當然是最多啦，機場仍然是有910多人是在內地入境的，不過出境的都有900多人的。咁嗱，由於一路咁樣增加，雖然話入境的人數是少了，但是他們要檢疫的話呢，一路都要增加很多地方給他們住啦。咁雖然大部分都是住在自己屋企啊，香港人啊住在自己屋企，或者是內地人住在自己選的酒店，咁但係咧，亦都要好多人咧，係去一路查問佢哋啦，一路係要睇下佢哋嘅情況啦，有冇自己周圍走啦等等啦，咁係需要大量嘅人手嘅。好啦，咁大家到今日為止見到香港嘅呢個強制自律嘅檢疫方式咧，有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下。電話裏邊有岑先生啊，岑生你好， 係歐嘉倫，請講。主持你好，我就。讲一讲，我住喺丽晶花园嘅，我工作区系火炭，咁咧其实咧就喺同心抗疫呢个角度之下咧，丽晶花园一墙之隔被征用为发烧诊所咧，我喺冇得拣之外，我都被逼去接受嘅，但系每晚嘅抗议嘅人士，我亦都支持嘅。咁我係咪騎場呢？我自己都唔知有矛盾啦。咁講返火炭嗰度呢，嗰度進陽院係咪係隔離營嚟㗎？ 唔係隔離中心，即係理論上呢，裏面嗰啲人係冇確診嘅，又唔係話即係有好多人係住喺呢啲地方嘅，譬如話喺內地嚟接受檢疫嘅人啦，又或者係一啲家人可能係患咗病嘅，咁佢哋都冇病徵嘅，咁有一啲人都要去呢啲隔離中心 嘅。似唔似係李業門度假村嗰種啊？ 我估似啦，即係似而家西貢嗰啲。西貢而家有三個噶嘛？ 佢哋可唔可以離開進陽院噶？ 嗱，理論上咧，政府就話唔得嘅，佢哋入咗去就係入咗去噶啦。 我講兩個 point 啦，我第一就好欣賞麗晶花園管業處咧，佢已經加強曬啲環境措施啊，第一點就擺咗個我建議嘅，其實2003年沙士都做過嘅，擺咗個漂白水嘅盤，俾住歸家者浸一浸鞋底，就有呢、這個消毒嘅牆嘅紅地氈，就有大堂有潔手液機，就 lift 嗰度咧就鋪咗3M 膠紙咧就近。清潔工人隔一個鐘頭就抹下嗰啲撳 lift 嗰啲掣噶啦，嗰度好欣賞麗晶花園管理處。2003年麗晶據正式嘅記錄係零感染嘅沙士期間，咁有5000多個單位，有接近30000居民，我都希望我哋能夠喺呢、這個疫情裏面能夠戰勝。另外一樣嘢，火炭嗰度咧，其實佢距離火車站咧、都即係港鐵嘅東鐵。站咧都有100公尺嘅， 唔止，好唔止啊！嗰度唔止100公尺，系 我望佢100几200啦， 系 即系我目测啦200度啦，咁其他工厂都系围住嘅，咁咧都睇翻咧，其实系唔担心佢哋入住啊，系担心服务佢嗰100几200人啊，要派饭嗰啲咧，佢哋嗰啲人可以自由出入啊， 系 佢唔会喺嗰度，即系佢翻工放工，佢去酒楼食饭。是可以的嘛，而那班人萬幾人是政府飯堂供應膳食的嘛，我會這樣想咯。 好多謝岑生，多謝岑生，都看來的語氣都覺得都勉強都可以支持的，就是在那裡設立一個檢疫中心，不過要真的小心出入的人，因為始終有服務他們的人不停地出入的。電話裡面有岑先生，岑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就住在酒店的。因为酒店我是香港人嚟嘅，但因为酒店有啲本身是月租嘅， 系 咁啊，我就读得书少，我就希望借你哋个柜台做一个平台，问一问读新冠啲 AO， 同埋问一问而家啲立法会议员，尤其是医护界嗰两个，乜嘢为之叫隔离？如果将啲人全部抌翻晒去酒店，酒店本身隔离咗，仲有啲好似我哋呢咁普通嘅人。加上酒店其實仲係可以出入入，另外仲有啲員工嘅。我而家住呢間酒店四星嘅，但係我冇辦法開到窗嘅。 我想問下你係你唔係隔離，你唔係隔離人士嚟㗎係咪？你係住喺酒店度係。 嗱，我都唔怕開埋名，我本身住緊荃灣一間四星級酒店嘅。 係，即係月租。 我問，月租嘅個問題係一樣嘢就係、是、咩為之叫隔離先？我而家唔係反對。我冇觉去到而家呢啲咁嘅环境，我觉得大家市民系你就下我，我就下你嘅。如果我惊死，我第一时间搬走。不过 啲全部讀飽詩書滿腹經倫，個個月幾十萬嗰啲咁嘅高官議員，喂你叫佢隔離。我唔知道中文個 grammar 咩為之叫隔離。 即係你認為根本就佢唔係叫隔離，佢叫檢疫啫嘛，佢叫強制檢疫啊！ 唔好玩啦，馬會唔開，銀行唔開，法院唔開，政府機關唔開，你就將啲人叫翻佢翻去酒店。檢疫，喂！如果去到呢個 moment 都仲大家要咬文嚼字、捉字失嘅話咧，咁算啦，香港都玩完 game over 嘅。 明白，多謝陳生嘅意見。咁我都要問一下專家嘅意見啊。咁咩叫隔離啊？咩叫檢疫啦？嚇，電話裏邊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何柏良你好啊。 係，歐嘉倫。係 啊，呢個強制檢疫措施實行咗兩三日，點睇啊？ 嗱，其實個關鍵咧就都喺強制呢兩個字裏邊。嗱，而家嗰個行政上邊嘅安排咧，似乎就好多環節做唔到強制。咁呢個正正咧就係我擔心嗰個地方啦。咁呢啲自由行形式嘅檢疫或者隔離咧，咁嗰位人士咧就佢可以繼續即係自由活動。咁當然啦，就個原意唔係俾佢自由活動噶。咁但係咧就呢兩日咧就都見到有一啲傳媒朋友咧就留意到。就有呢啲應該係接受緊檢疫隔離嘅人士咧，就出去自由行。嗱，咁如果佢可以離開嗰個地方咧，當然我哋都擔心咧。其他強制嘅措施咧，就係包括佩戴外科口罩啦，同埋佢個人衞生咧，係唔係做得好啦？咁所以咧，如果呢啲咁嘅漏洞唔去處理咧，就雖然呢啲人咧，佢唔係有病徵嘅未曾發病，咁但係佢需要檢疫個原因咧，就係佢有機會發病啊嘛。咁特別咧就而家越嚟越多內地嘅研究咧就公布咗出嚟啦，譬如啱啱鍾南山院士咧都公布咗一啲資訊，就好多呢啲病人咧佢初期發病嘅時候咧嗰、那個病徵咧係好輕微嘅，即係超過一半咧可以唔發燒嘅，咁所以如果呢啲隔離緊嘅人士咧就佢病徵輕微，以為自己未發病。咁亦都唔發燒，咁佢又唔跟從呢啲嗰個指令嘅內容咧，咁係對喺酒店裏面咧，或者喺家居裏面同佢同住嘅屋企人咧，係構成傳播風險。 咁而家嗱，啱啱即係政府嗰個記者會就話咧，有啲揾唔到嘅人咧，兩個就會通緝佢嘅。咁你覺得會唔會即係呢啲係有阻嚇性咧？政府就咁講啦。 嗱，阻嚇性咧就固然係重要啦，咁但係咧就去防疫。嗰、那個強制安排咧，就而家嘅做法係唔理想的。嗱，如果比較即係有唔同嘅選擇啦，嗱比較好啲嘅方法咧，就譬如有一小部分就喺一啲遠離民居嘅度假營。咁呢啲度假營咧，就佢離開唔到個營地嘅，因為咧就有人係守住嗰個地方噶嘛。嗱咁呢種咧就比較達到到我頭先所講個目的啦，就強制到佢喺個地點停留，同埋咧你有人可以隨時去巡視咧佢有冇佩戴口罩，亦都裏面咧唔會混雜咗一啲一般市民同埋需要隔離呢啲人士喺一齊。 咁但係可能會唔會係現實上揾唔到咁多地方咁？呢個即係權宜之計，冇辦法咧。有咩辦法可以做到咧？ 我都其實留意到咧，就有好多市民，咁有部分咧可能係議員啊，或者行政局裏面行政會議裏面嘅人士咧，咁都提出過各式各樣嘅意見嘅。嗱，咁我諗個原則咧就係、是、你要達到到每個環節咧係強制。咁第二咧就嗰個地點咧就唔會有呢啲有風險嘅人士同一般市民大眾就混雜。咁第三咧就係、是。嗰、那個地方咧，佢係譬如單一一棟建築物，咁你譬如就遠離民居嘅酒店，咁有人提出過啦。咁呢啲我唔知道政府係咪有去認真考慮，定係點樣？嗱，咁當然如果 佢哋話我聽過一個講法就係酒店咧，就因為有中央嘅空調唔得，係咪咧？ 嗱，其實暫時嚟講咧，就冇證據咧，就中央空調咧構成嗰個傳播風險啊。嗱，喺2003年咧就沙士，咁因為而家個病毒好多地方都同2003年沙士係相似嘅。咁當其時咧就嗰位內地嘅退休教授咧，就去咗一間應該係三四星嘅酒店，就住咗一晚。 咁同佢同一個樓層，咁佢住91號房啊，同一個樓層，一啲佢唔認識嘅人，就佢傳染咗俾13個。咁相信嗰個傳播途徑咧，就都係經飛沫同埋接觸嘅。咁譬如污染咗啲 lift 掣啊，或者佢曾經一齊搭過 lift 啊，或者喺個通道裏邊咧，就嗰位患者又咳嗽，經啲飛沫傳播，就唔係經嗰個中央空氣傳播。咁所以如果而家咧，就喺酒店裏邊咧，有呢啲受檢疫隔離嘅人士咧，佢係發咗病。就都有類似咁嘅場景發生咧，係對其他酒店嘅住客或者係佢嗰個住宅裏面咧，其他居民咧係有一個潛在嘅風險喺度。 係啦，咁空氣傳播嗰個問題咧，琴晚咧就係、是、聽到即係內地嘅專家講咧，佢哋研究員就用咗一個話可以即係呢個病毒係可以由氣溶膠傳播啦。好多人將佢理解為空氣傳播，可唔可以講清楚其實係啲咩意思？ 其實我哋講佢嗰個傳播途徑咧，就一定要睇呢啲說法嘅人士咧，佢背後嗰個證據係乜嘢？佢點解有咁樣嘅說法啦？嗱，如果你睇翻而家咧，就內地咧就已經公布咗嗰、那個啲實證啦，即係喺文件裏面公布咗嘅，同埋啲調查結果咧，就冇證據咧係經空氣傳染，咁主要咧就係、是經飛沫。就同埋接觸傳染，嗱，如果我哋講空氣傳染咧，就譬如肺結核，就麻疹呢啲就經空氣傳染，即係咧你曾經同嗰個患者就共享空氣咧，就會構成傳播。咁如果係共享空氣咧，就可以構成傳播咧，咁嗰、那個傳播嘅複製率咧，即係我哋即係嗰個叫 R 零嗰個複製率咧。就唔係而家咧，大約介乎一個人傳俾兩三個其他患者噶啦。咁如果佢係共享空氣就可以傳播咧，咁、那個數字咧係會好大噶啦，就可能去到接近十咁樣嘅數字嘅。咁所以咧，而家就算喺武漢裏邊咧，就呢啲科學嘅分析咧，就都冇證據顯示咧就有經空氣傳播。 係，咁係咪譬如？即係內地專家所講嘅氣溶膠嗰個字眼咧，係咪講緊一啲即係病房裏邊一啲儀器造成嘅氣霧傳播，或者係打邊爐嘅時候嗰啲氣霧會傳播到？ 呢個咧，我諗就可能係涉及到一啲我哋醫護人員之間咧，就做一啲風險評估，或者為病人進行啲治療嘅時候咧，就有好多複雜嘅醫學術語嘅，同埋嗰個觀點。咁所以咧，如果內地佢有醫護人員有專家去到講咧，咁佢未必咧就喺記者會裏面可以好詳盡交代相關呢啲醫學嘅背景。我哋通常講咧，就譬如有病人嘅嚴重肺炎啦，咁我需要幫佢插喉，就用呼吸機。或者幫佢做內窺鏡檢查，咁呢啲咧就有可能咧令到嗰個病人佢嗰啲口水鼻涕啊或者痰液咧就出現一個霧化嘅情況。你原本嗰啲痰液咧就係、是、已經有病毒噶嘛，咁你再進行呢啲醫療檢查嘅時候咧，譬如咳得好犀利，就你照緊氣管鏡咳得好犀利，咁咧就可能會有大量呢啲微細嘅水點係帶有病毒走出嚟啦。如果你一般咧，我哋講去桑拿或者係打邊爐出嚟嗰啲係蒸氣，咁就唔會經呢啲蒸氣咧就構成嗰個傳播鏈。 即係應該即係因為琴晚講得好大家好激烈咁樣喺度講緊係咪好大件事咧？因為又好似有空氣傳播咁，即係你會覺得唔係咁嘅意思啊？ 唔係咁嘅意思嘅。其實咧就而家呢、這個疫情嗰啲資訊咧係好多，係多得好緊要。咁嗰啲數字啊，同埋各方面嘅嘢咧排山倒海咁樣嚟。咁所以咧就一般市民咧要去接收啲資訊嘅時候咧，就要留意幾樣嘢。咁第一樣咧就係、是、你要小心唔好俾自己嗰啲恐慌。就令到你去接收呢啲資訊嘅時候咧，就冇咗一啲正常分析嘅能力。咁因為你如果係一驚嘅時候咧，變咗你聽到嗰啲資訊咧，可能就會產生誤解啦，就對嗰個理解亦都會有誤判、有偏差嘅情況發生。咁所以咧，要小心去到接收同埋理解呢啲資訊。譬如阿歐嘉倫，你都即係經常有提大家咧，就點樣去小心判斷咧邊啲資訊係假嘅。咁嗰個咧，我覺得係好有用嘅。咁到底咧係咩人講，同埋咧一定要問佢點解咁樣講。就算講嗰個人咧，佢係專家咧，你都要了解咧點解佢有咁樣嘅說法。 明白。 系好，唔该晒你何柏良。咁何柏良提醒大家唔好恐慌，同埋睇清楚嗰啲消息咧，系究竟系边个讲嘅？就算系专家讲，你都要听埋佢嘅原因啊！好，唔该晒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有声好书， 有声好书《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作者雅思，声音演绎卢振业、小野。 我夏天要结婚啦，我有点意外。但也不是太意外，我想到该说点什么就说，恭喜你。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凌晨两点半到四点，连续五晚同一时段， 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声好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有关病毒的形势，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传播非常之有效率，根本从抗原漂移咗嘅流感一模一样。 即系之前讲过，可能有百四万人感染，而家点评估系？ 一路都系咁讲，好多人写嚟闹我，但我唔理咁多，因为事实归事实，要睇个科学，就唔好睇你自己嘅感觉。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来之前讲过啦，咁随住要检疫嘅人啦，或者入住检疫中心嘅人系越嚟越多啦，政府一路喺不同嘅地区揾紧一啲新嘅可行嘅一啲建筑物咧，系希望可以容纳更多即将接受检疫嘅人，又或者系一啲确诊者嘅家属啊，等佢哋咧暂时隔离等等啦。咁嗱，同时间咧要揾地方之外咧，都要揾人去做噶，咁做。嘅人包括咧就系要好多人去不停咁打电话去查住嗰啲所谓嘅强制检疫，其实系叫佢哋自律嘅人系咪真系有守规矩啦？要不停打电话追踪佢哋啦，要上门检查啦。咁喺好多嘅检疫中心咧，亦都要人去照顾嗰啲住咗喺入边十四日。好多人咧都情緒唔穩定嘅，好多人都唔開心嘅，咁又要照顧佢哋飲食各種需要啦，咁又要揾人嘅。咁嗱，政府咧就而家係喺不同嘅渠道啦，包括喺民安隊啦、童軍啦，同埋咧係請一啲公務員咧係自愿去做呢啲義工嘅。好啦，電話裏邊咧有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秋婷，梁秋婷你好啊。 你好， 系啊，咁而家嗱喺公务员行列之中揾义工嘅情况，点啊？反应如何啊？有咩关注点啊？ 嗱，而家咧，因为我哋个手头上嘅数据都冇嘅，主要原因咧就系话，政府出个通告咧，就个别自己去向呢个有关嘅部门咧去报到，同埋去申请，即系做呢啲义工嘅。 系。 咁情況我哋真係收唔到，我當然啦，我哋會非常時期，我相信好多同事都樂意去做呢一樣嘢嘅。咁但係始終收幾多呢，我哋暫時未有個數字喺度嘅。 咁你見到而家即係譬如喺你哋公務員嘅行列之中反應如何啊？ 嗱，反應嚟講咧，呢啲義工性嘅咧，我覺得我哋就冇得。即係點樣去抗拒，或者係去一啲點樣去呼籲一啲同事，我哋都好難做到，因為政府已經出咗啦。但係咧，不過我哋收到好多同事咧，即係有幾個部門嘅同事打電話翻嚟咧，即係上我哋會啊，都喺度即係投訴緊嘅。 係。 主要原因就係話呢啲同事嚟講咧，其實佢係文職嚟嘅，即係做文件嘢嘅，即係嗰啲文書啊，或者係一啲助理文書主任，佢哋。即係以前俗稱叫做文員啦，咁有啲部門咧就疫情要佢去送飯啊，即係去呢個隔離中心啊，去照顧嗰啲被隔離者啊，咁佢哋就憂慮啦，因為點解咧？第一，佢哋唔係做嗰個行業，都唔係前線嘅工作人員嚟嘅，佢完全冇經驗，咁防護嘅措施嚟講咧，亦都未必足夠，咁意識更加唔好講添啦。咁佢哋覺得咧，就話如果係自愿性嘅話咧，咁我覺得佢哋就。即係個別去做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唔係自愿性咧，即係硬要啲員工去做嘅話咧，咁呢個咧有商榷嘅地方嘅，咁部分嘅員工又有抗拒啦喺呢方面。 而家係咪政府話即係連文書職系嘅你肯做佢都接受嘅，係咪咁啊？ 接受有另外一回事啊，唔係。是同事不接受他都要他上即是上马。 我想问一下究竟现在那个程序是怎样呢，是有上司指派你去做你可以不去，定是真的我自己想去才举手才有得你去的呢？ 唔係喎，而家有部分嘅部門係指派嘅喎、 啊，指派嘅， 即係話係啦。佢可能而家衰到咧，我哋覺得有啲即係過分嘅，就係話咧，有啲 section 啦，有成七八個文書人員喺度，咁其他嗰啲資深嗰啲咧，個個可以舉手話唔去，咁但係咧，佢始終揾人去食噶嘛，咁於是乎咧就揾啲啱啱入嚟做冇耐嗰啲咁嘅試用期嗰啲，你 點啊？即 係一定要去啊咁樣。 即係每個部門有名單或者係有個配額嘅，一定要擺咁多人上去嘅。 我相信就一定係有要交人嘅。不過問題就係話你交唔係問題，你都始終你交你就唔係話交啲即係話喺文書人員，即係啲啲都交埋出去噶嘛。 即係你意思係咪會唔會有啲唔夠惡嘅資歷淺啲嘅就會舉手都冇得話唔去噶？ 冇得話唔去，指令啊，最新係你上去啦，你就要出去啦。咁即係呢啲係其實係去到啲隔離營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嗰啲咩中心啦、啊，隔離中心裏面做嘢，咁佢哋就好驚嘅，係咪？ 明白，唔該曬梁秋婷。 唔係， 係梁秋婷係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呢条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而家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接近正总，西行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呢一边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方面伟业街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来回方向都是繁忙的，去油塘方向的龙尾去到丽业街，红桃道去敬业街的龙尾排到考明街，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繁忙，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龙尾在观塘警署，渡船街天桥尾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中国透云、大地教育和中国积财五大跌幅股份，双华控股、卡森国际、万家集团股权、海王英特龙和黄晒餐饮。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66， 日元 109.73， 瑞士法郎 0.978， 澳元 0.67， 加元 1.33， 新西蘭元 0.642， 人民幣 6.982， 英鎊對美元 1.292， 歐元對美元 1.095。 港金報14,570元，比上日收市升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574.14 美元，賣出 1574.71 美元，港匯指數 107.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在东区走廊的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东港中心对开，因为有坏车阻路，慢线受阻都几塞车，龙尾差不多塞到去油街那么滞，东区走廊去柴湾在东港中心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塞到去油街。隧道方面，现在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本身都是交通繁忙的，龙尾就分别近和富中心和太古城。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到下角道政府总部，西行龙尾在景隆街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慢线落去湾仔之路一样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排到去新楼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斗路道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港岛路面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一带而家都多车噶，龙尾到城市花园附近。九龙就主要是观塘那边比较多车啦，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近住九龙湾启业村一段啦，同埋伟业街天桥近住九龙湾体育馆一段都是多车嘅。而观塘伟业街东行去油塘近住开源道至到丽业街而家都是慢车，鲤鱼门道西行去旺角近住翠屏道至到东九龙政府合署那段就较为挤塞，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彩虹村段都是多车啦，油麻地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卫理道一路去到渡船街果栏现在都是多车，亚加路街就去大角咀方向洗衣街掩布房街那段就有少少挤塞，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和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声拎一点，同心抗疫，由个人做起。 平日我哋冲厕时嘅气流可以将马桶入面嘅细菌冲到六尺以外㗎，所以平日冲厕之前最好先将厕板冚好先再冲厕啊。 去厕所之前最好用湿纸巾同埋酒精消毒厕板。 而预厕之后呢都唔好唔记得仲要用碱液洗手喎。 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声拎一点，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好啦，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日嘅自由风，自由风咧安排就有啲特别啦，就系、是、我哋嘅评论员郑成龙咧就喺电话里边嘅。郑成龙你好啊， 欧嘉伦你好。 嗱，咁啊，因为有咁样安排嘅原因都系同疫情有关啦，因为大家知道啦，就系香港电台咧就。嗰、那個建築咧，幾乎係古蹟嚟噶啦，地方比較細啊，咁大家好温馨、好親密嘅，咁就為免直播室裏邊太多人啦，主持人同評論員口水花亂噴嘅時候交叉感染就唔係幾好啦。 係，冇錯。 咁所以咧，呢兩個禮拜啦，最少呢兩個禮拜啦，我哋嘅評論員咧都會喺電話度同大家繼續評論嘅。嗱，我哋而家傾緊嘅我哋呢個鐘度會傾都係關於。口罩的問題啊，嗱，現在有很多朋友咧，即係一見面就問一下大家屋企有幾多少口罩啦。如果有朋友可以送一盒俾你咧，哇，簡直咧，即係開心到好似收咗一封無價嘅利是咁多。嗱，咁而家咧，好多朋友都會覺得，即係喺街度買口罩咧係好難啦，但係又揾到嘅，不過咧就好貴，300元盒、400元盒都見過。郑成龙，你觉得即系而家点算好咧？嗱，对于口罩呢个问题，好多商家不停咁扑口罩啦，去揾机啦，咁你所知的情况系如何啊？ 嗱，揾機咧其實就揾到嘅，咁但係個交貨日期咧就大概係80到90日度，咁其實就即係大家訂嚟個意義大唔大咧咁樣？咁就算你買到機啦，即係縱使你有機喺手咧，你要揾曬啲原材料都係一個困難嘅事情，即係例如你中間即係 嗰、那個，因為最少都有三層嘅嘅布喺度啦。咁嗰個中間嗰層，無論你係用 N95 料又好，或者 BFE99 都好咧，排隊要攞呢啲料咧，都需要一啲時間嘅。咁另外其實原來最缺乏係乜嘢呢，就係、是、個耳仔嗰條彈弓繩，即係嗰條橡耳繩啊，係好難訂嘅，係啊，咁一定要有啲有即係要佢啲有級數嘅做繩嘅帶嘅公司去訂製嘅，即係有啲係鞋帶廠嚟嘅添。咁但係個衛生標準又要去即係去到一個級數啦。 咦，嗰條繩有咩特別咁難訂啊？ 因為咧唔同嘅機嘅設置就唔同嘅。大家如果細心啲睇自己嘅口罩咧，條繩咧有啲係扁嘅，有啲係圓嘅。咁圓形嘅繩咧就擺唔到扁嘅機度嘅。咁、那個就要根據嗰部機嘅設置咧，都係有啲分別。咁另外一關咧就係、是、個鼻托啦。系啦，个鼻托大家见到个鼻上面有个铁线咁嘅嘢位嘅嘢啦。咁嗰个咧其实系一啲包装带嚟嘅。咁但系咧有啲就要用单线嘅包装带，有啲用双线嘅，要齐晒呢啲配置咧，其实系困难嘅。同埋好多厂咧上边系俾即系一啲即系防疫嘅机关啦，即系国家嘅防疫机关咧系查封咗嘅，即系佢唔系查封，佢系征用咗。咁嗰段时间嗰、那个即係生產咧，係需要交俾佢哋去做一啲編排嘅。咁所以你外來嘅人咧，其實都幾難去集得齊，除非你係親身喺嗰邊見到貨買貨，咁你都可以有一個數量喺度。呢個係困難嘅。咁但係口罩而家講真係即係一個口罩都難求。而家我見到咧，最近係580蚊一盒。 系 系啦，即系真系好夸张，就系50个嘅，咁但系都系好贵嘅一个情况，咁但系买口罩翻嚟咧都系困难，有时候可能话入关啊，又或者运送嘅途中咧，都系会出现一啲问题咯。 所以而家咧就即系有消息讲紧，就系政府准备咧就系去睇下点样立法咧去管制口罩等等呢啲物资咧系。禁止他哋開天殺價啦，你覺得有冇辦法做到咧？有冇意義咧？呢、這個 我哋都係要睇一睇個立法或者係我哋啲行會成員究竟佢即係佢哋傾緊嗰陣時候，究竟係用咩即係方向咯？亦要有一樣嘢睇就係、是，其實而家我哋出面買口罩咧，其實都已經係好困難。唔係話入口商係想抬價，而係我哋喺出面手購翻嚟，我而家見到有啲供應嘅，大概出面有大概係8000盒到啦，咁係要講緊4.5港紙一個。系啦，咁翻到嚟，咁要飛機運啦，定係船運咧？咁你飛機運翻嚟有一個數，即係有個價錢啦。咁翻到嚟可能要5.5個噶啦。 即係話而家賣到好貴，大家喺藥房見到好貴嗰啲天價嘅口罩，其實都未必一定係開天殺價或者係發國難財。 未必係個藥房係即係賺好多錢，可能佢都係好貴翻嚟嘅。有啲藥房而家講緊收口罩嘅價錢咧，已經係去到3.8一個。咁你諗下，咁佢賣可能賣5蚊一個就個零錢一個，咁係咪好過分呢？咁呢個就要睇個內貨價，因為你就算管制咗啦，我買唔到口罩，咁你係咪同啲供應商講話哦？要限即係你如果你限咗個外銷嘅價錢啦，例如可能唔可以超過300蚊嘅，如果成本價已經係300蚊，你係咪叫啲人唔好再入口罩翻嚟咧？呢啲都係困難啦，即係對於如果想增加供應方面，同埋 係咁你即係話而家睇到個情況係。即短期内口罩的供应和价钱都不用旨意大家合心水，即可能是供应继续会咁紧绝噶咯。 其实未来供应都是紧的，因为原材料方面其实有部分原材料即系好啲嘅原材料或者有水平嗰啲，其实个价钱都升咗3倍。 系 咁变咗，你话好似以前嗰啲价钱话哦，以个成本价可能是10蚊到15蚊港紙一盒嘅，已经再翻唔到。而家其实个成本价分分钟都系要成50-60蚊一个，即系一个一盒咁50个咁，所以个成本已经过几人钱，咁可能要经过好多报关啊情况，卖出嚟嘅已经系几蚊嘅，咁所以如果你控制唔到个供应，即系唔可以提升到个供应咧，其实你讲控制个价钱，其实个意义，我个人觉得就唔大啦，已经。 嗱，咁喺电话里边咧就有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嘅，叶刘淑仪你好啊， 叶太好， 你好你好， 系另外亦都听到阿郑成龙咧喺电话另外一边嘅我哋嘅评论员嚟嘅，叶太听你讲就系、是，即系其实政府咧都考虑紧睇下点样立法去管制口罩物资，即系等佢哋唔好开天杀价啦，具体有啲咩办法系谂紧啊？ 需要立例嘅立法嘅、因为虽然而家有储备商品条例啦，目前咧嘅唯一规管嘅就系米嘅啫。食米嘅入食米嘅入口同埋储存嘅啫，咁你就一定要第一要定明口罩或者其他防疫物品都系储备商品啦。但另系你要一套管理嘅制度啦，同埋因为佢复杂个米好多，米目前咧就纯粹系发牌俾啲入口商 啊、要佢規定佢儲存幾多貨咁解嘅啫。所以其實而家食米咧係有足夠嘅儲存，完全冇問題嘅。 嗱、嗯，你剛才講到口罩同埋其他物品係其他啲乜嘢都可能喺呢個限制之內嚇。 嗱、啊，你可以呢啲都可以成為儲備商品，但你要咧係立法規定，譬如佢入口啊、分銷啊、零售要報有幾多貨啦，仲有你要管制價格噶嘛，係、啊、咪？咁你要定一個 control price 或者 regulated price 啦，係咪？咁呢啲咧，其實政府就本來好唔想做，佢好唔熟悉做呢啲嘢，自由市場啊嘛，佢、又擔心違反基本法者自由市場嘅原則啦。咁咁、你點樣定一個 control price 咧？咁你當然係要入口價啦，嚇、啊。咁入口價係貴咗嘅，咁、你冇嘢入口價加佢一個利潤嘅。即係佢燈油火蠟都要啦，係咪加個 margin 俾佢？咁呢個就你可能定咗做一個 control price 或者 regulated price。咁咧你就要，譬如你要限啲人買，唔可以囤積啦嚇嚇。佢、啲貨你要知道佢入幾多，要佢經常拎上市面啦，係嘛？咁、你又要規定，譬如話買嘅市民唔可以一個人，即係佢唔可以抬價到$800一盒，市民亦都唔需要話一人買幾十盒嗰啲咁啦，你要規管啦，係咪嚇？咁、所以你要成套系統要諗清楚，仲有你仲要諗執行咧，係、嘛？你要揾人巡查噶嘛？嗱、當然海關會知道佢入口嘅數量啦。咁仲有公貿署，佢有個 Trade Control Section 貿易管制科，佢亦都有呢方面經驗。咁、如果你全面執行，你仲要有人手去隨時抽查、突擊檢查啲商店、哦。咁所以其實好多功夫嘅，咁政府係知道係市民需要，咁佢要作一啲研究，同埋要寫條規例，仲有啲規例就要用附屬法例嘅方法做，因為如果你佢亦都唔需要做主體條例，附屬法例咧，或者可以用儲備商品條例，我唔知佢可唔可以用預防及控制疾病嗰條條例啦，咁咧佢就用先定定後通過。交去立法會咯。 頭先係聽阿鄭成龍講咧，其實而家喺出邊去揾口罩咧，嗰、個成本都好高啦，都搶到個價好高啦。咁到時如果真係有呢個價格管制嘅話，其實個價錢好高嘅話，個意義都不大喎，係咪咧？ 嗱，你呢個計劃唔可以解決短缺嘅問題，可以解決短缺嘅問題。你亦都係你需要你個 control price 個一定有個 formula 咧，就係佢入口價加一個 margin 係嘛？咁佢運輸啊、燈油火蠟嘅儲存都要啦，你俾人哋合理先得，唔係人哋笨做咯係嘛？甚至你俾佢賺一啲添。咁到呢個價錢就可以隨供應較充裕時候調整啦嚇、你有一個機制可以好簡單，譬如一個 notice 佢就改呢個價啦，係咪嚇？同埋呢啲一定只係緊急時候用。冇需要咧就譬如你知而家上個禮拜政府頒布嗰兩條強制檢疫啊、強制申報去咗邊度條例都係有限期3个月，係咪咁、所以呢啲係咪政府要考慮咯？ 鄭成龍聽緊㗎，覺得即係點樣可以做好啲啊？如果要價格管制，口罩 係啦，都係要同阿葉太個講法真係一樣啦。即係我哋係需要即係將個來源上面要加多啲啦，咁原來先可以繼續做落去。另外一樣嘢就係、其實可能政府即係做嗰陣時候都要考慮，就係邊一個級數嘅口罩咧，你要做個管制。因為其實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醫學用嘅個口罩啦，另外一種咧就係其實普通防護性嘅。咁如果普通防護性的話咧，你都限咗佢咧。咁其實就係幾難去即係有足夠嘅數量，咁其實其實唔同級數嘅都有唔同嘅功效啦。咁希望就係可以喺即係考慮嗰陣時咧，係要即係細心啲，同埋要關顧到市民咯呢度嚇。 當然啦，你係有 N94、N95同普通嘅 surgical masks 啦，係嘛？據我了解，醫院就係要求 N95 嘅，私人診所咧就 N94 都夠啦。如果你普通送去俾老人院啊，係嘛？前線工作人員咧，就普通我哋啲 surgical mask 都可以，係有不同嘅類型嘅。咁啊，即係政府以前做過啦，即係急市民所急時候限奶令，都係用進出口條例嘅用附屬法例嚟做嘅。咁但你聽我哋講咗咁多，亦都鄭生都評論得好中肯啦。 絕對唔簡單，唔係話市民要即刻做得到嘅。 嗯，有好多人都會擔心， 夠緊噶啦。 係，即係譬如話，我哋習慣咗自由市場嘅，如果有價格嘅管制嘅話咧，有好多人係可能唔拎出嚟賣，或者係我直情唔做呢個生意，我唔去撲啲口罩翻嚟啦，可能仲衰。點樣可以保證 到？咁你一定要俾佢合理嘅利潤啦，係嘛嚇？唔係等佢得個造字啦，係嘛？咁我亦都相信。好多嘅商店佢唔係淨係賣口罩嘅，係咪？佢賣好多其他嘢，咁嗰啲商店唔通佢話佢就係冇良心到咁樣話冇得謀取暴利就唔賣咩？佢好多都有貨，佢拎出嚟賣㗎，你見到㗎，係咪？好多商店都時不時話我有貨啦，咁就拎出嚟賣㗎，所以我就唔擔心話唔俾佢賺得好攰就完全唔做啲生意，唔可以對你嘅商店嘅聲譽都有傷害㗎嘛，係咪？咁你嘅超市，咁你就样样 carry， 你唔 carry 口罩咁唔得噶嘛？ 而家谂住，譬如呢条法例可以出到嚟，系要几耐时间啊？ 即系我只系政府咧，就我知道政府系知道有呢个呼声，亦都系做研究，亦都知道要立一条规例。但当然佢要解决好多法律问题啦、法律政策嘅问题啦，即系干预自由市场啊，会唔会违反基本法啦？咁佢要。又要草擬條條例咧，又要安排人手咧，所以都冇咁快。但係政府係知道嘅，咁但最緊要解決短缺嘅問題咧，就希望而家嚇，即係過完年啊，啲生產線內地慢慢係恢復啟動啊，咁啊，我哋懲教署有double 生產啦，另外我哋同事林建峰就親自飛去印度啦，咁佢話會揾到啲機同物料嚟啦，咁。即係多管齊下啦，其實而家都有很多熱心人士係一路係猛係搬家，咁有少量咁供應俾我哋，我哋都會分類俾啲有需要人士。同埋政府都話啦，佢落咗單買4800萬，有300萬好快嚟到，我相信都會陸續嚟到嘅。 係啦，咁短期內咧，可能話買部機都係。即系要时间啦，我想问两位嘅，包括叶刘淑仪啦，同埋郑成龙啦，其实嗱喺而家，譬如中短期内，我哋点样可以避免即系啲老人家、啲长者喺街道通宵咁排队呢个情况再出现？点样保证即系俾到啲老人家佢哋有啲弱势社群佢哋有需要嘅人系攞到口罩咧？不如郑成龙讲先啦。 系啦， 系啊， 咁我谂我都要睇一睇阿二太一阵点谂啊。咁但系喺我个人嚟讲，我就会觉得如果有啲有心人系攞到口罩翻嚟嘅，我谂都尽量去同政府嗰边联络，就系话等佢有一个中央嘅方式去分派咧，又或者系经安老事务委员会做一啲统筹啊咁。就會相對好啲，因為其實好似阿葉太咁講都係啱嘅，即係不停有唔同嘅人咧係入緊啲口罩，亦都有啲有心人係即係喺出面派緊。咁但係派嘅情況係唔理想嘅，因為你見到有好長嘅龍啦，有啲老人家攞唔到都好失望啦。即係有啲坊間有啲計算方法就係話，我屋企得翻5個口罩，如果我用咗1個出去排隊，咁5次都排唔到，我就口罩都冇埋。即係呢啲都幾可悲嘅個情況。咁我相信就係希望大家即係政府亦都有一個即係部門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做一個協調的，我相信這樣會好一 點。可以有地區的民政處幫手，另外政府都要加大宣傳，如果長者他自己不出街，根本他不需要太恐慌，是吧？當然有些長者是幫家人要上班那些人去排隊，是吧？直接子女啊，這樣，是吧？但是現在都不斷有些非政府機構找到，或者希望地區那些政務專員想想辦法統籌地區的供應，他知道哪度有長者，真的需要長者給他們。 好，那麻煩葉劉淑儀先，麻煩葉劉淑儀是行政會議成員和新民黨主席。鄭勝龍啊， 是 我其實每天都見到很多這些場面，即是老人家仍然是要很多人都要排長龍排幾個鐘，有陣時他們出街已經用了一個口罩就拿回2個回來，真的很不值。 是啊，其實是的，我見到有些老人家剛才葉太都講得啱，有些老人家就為了後生的希望去翻工可以有一個新的口罩，咁變咗都出去嘗試幫佢排下啦，就縱使是明知那個鋪頭是冇醜的啦，咁佢都即係碰下運氣咁樣。咁其實咁樣係即係講真，我都係覺得係好可悲嘅，就是、香港即係、就是、竟然係會去到呢個階段。咁但係其實貨係翻緊嘅，我亦都見到政府係好努力喺唔同嘅途徑咧，都揾緊一啲即係唔同嘅生產方法，或者係一啲買貨嘅方法。咁我諗未來可能係月底到啦，我諗有唔同嘅方法，即係唔同嘅人士咧都有啲新嘅供應嘅。我見到 即係你會比較樂觀地。 即係預計可能未來兩三個禮拜月底嘅時候，唔使咁辛苦去撲口罩。 會減輕咗啲，即係我覺得有幾個唔同嘅，即係商界朋友或者啲醫生都係揾到一啲供應或者一啲方法係提升嘅，即係提升個數量嘅。咁我諗呢啲提升嘅數量應該係即係完全係會翻翻嚟香港嘅。咁所以我會見到係未來短時間係會有一啲供應翻嚟嚇。 嚇，另外一樣嘢你點睇咧？除咗口罩之外咧，呢幾日咧就更加。即係驚人嘅場面，就係成個超級市場俾人搬走曬咁滯啦。即係所有有清潔、有衞生兩個字嘅用品咧，基本上都俾人係全部攞走曬啲廁紙，每人都攞幾條咁樣抬住走啊。其實呢個都係一種恐慌嘅表現啦。政府可以做乜嘢咧？其實 呢個真係源於即係市民對於即係政府嘅講法已經開始唔信任，即係連口罩你都揾唔到啦。咁你話米糧有啊，或者即係紙巾、廁紙，你哋話有嘅，都係唔好啦。大家都買定一啲先啦。咁我見到喺 Facebook 啊或者 Instagram， 大家都即係都影咗好多自己囤積嘅紙巾啊、餐紙啊唔同嘅嘢出嚟。咁即係代表其實大家都唔信任，希望就自己有一啲存量，當有需要或者當真係好缺乏嗰陣時咧，即係自己可以有啲即係防護或者保護，因為見到即係都係戴翻入個口罩咯，冇理由一樣咁嘅嘢咁耐都唔可以幫即係我哋市民爭取嗰啲翻嚟。其實市民係積怨亦都係嬲，咁所以唔信任，咁所以就會牽涉到話其他唔同嘅方面的話咧，都係自己做啲準備。 係嗱，但係話唔信任啫，因為搬走咗個超級市場嗰啲存貨之後咧，第二日都見到。咁啲超級市場真係補到貨㗎嘛，啲貨架係有返㗎嘛，應該就算唔信任政府，啲市民都應該信任下自己隻眼，見到超市係會補到貨，係有貨嚟緊㗎嘛。 係，咁但係因為唔係每個人都得閒去買貨噶嘛，或者睇到噶嘛，咁即係呢啲謠言啊，又或者唔同嘅講法，咁有啲人見到第二日補咗貨，咁佢又衝落去又幫下其他啲朋友買下咁，咁有啲人又見到啊，咦個貨架又冇咗咯，即係永遠都係一個信任問題。 嗯， 系啦，咁但系当然啦，大家话见到个米仓真系仲有米嘅，咁但系啲人又要问啦，啊，咦，原来食得嗰几个月嘅啫，即系咁几个月之后咁点样啊？咁个疫情会唔会好快就会转变得到咧？即系大家都系源于呢啲担心咯，吓。 系咁，其实所以即系政府咧喺所谓封关嘅时候都三番四次讲噶啦，就系、是、所有货运咧系不受影响嘅。啊！啲貨車司機係唔需要檢疫嘅，啲貨車係繼續源源不絕咁樣運緊好多嘅日常生活用品啦、食品啦各樣嘢咧，係一路嚟緊香港嘅，所以好多嘅廁紙、衛生用品、食物咧，大家唔使擔心，係一路有供應嘅。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啦。 約750人提供藥物。共同社話有乘客不滿住喺船上嘅生活環境惡化。唔單止已經一個禮拜未有打掃房間、更換床單等，連醫療支援亦都不足。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多雲，聽日有幾陣雨，氣温介乎16-20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星期三和暖潮濕，隨後一兩日有雷雨。現時氣温17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宏天广场。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已经排到去宏天广场。另外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嘅慢线，曾经啦先后有两宗意外噶。而家其中一宗已經清咗場㗎啦，不過另一宗就仍然處理緊。龍尾排到去灣仔交匯處，就係東區走廊柴灣方向近東港中心慢線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灣仔交匯處。咁至於東廊嘅另一條線過海啦，而家去東隧方向嘅車龍就排到去北角消防局。至於紅隧過海。过去九龙嗰边，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正总对开，西行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 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都是慢车的，龙尾去到油街；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车多，龙尾轩尼诗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永威阁。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敬业街，龙尾在丽业街；红桃道去敬业街的龙尾就排到考明街；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繁忙，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纪律部队宿舍。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陈燕平在这里。 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我是陈景祥。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5点到8点， 电话里面有梁女士的， 唐先生， 还有王女士的， 林女士你 好, 你好。 主持陈燕平、欧嘉伦、陈景祥。 有意见的话不如打电话， 电话号码18723一， 参与讨论就可以打你18723一 一起倾下。 大家点看可以打来跟我们倾。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需要你的声音。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喺电话里边咧，我哋评论员郑成龙都仲喺度嘅，郑成龙。 系，大家好。 大家好啊，咁啊。讲多次啦，因为避免我哋坐喺个直播室度咁细嘅环境里边，即系互相感染咧，就呢两个礼拜啦，最少呢两个礼拜啦，自由风自由风嘅评论员咧都会喺电话里边同大家继续评论嘅。嗱，我哋倾下，继续讲下口罩嘅问题啦，就系、是、医管局咧啱啱嘅讲法咧，就系话佢哋嘅一啲防备用品，包括口罩咧，仲有一个月左右嘅存量。嗱，呢个数字都有少少得人惊。 是 是咯， 因为见到其实每日用的用量，因为每位医生接触病人的话都需要换过另外一套新的防护装备啦。咁所以其实个用量，即系见到个用量咁急咧，同埋咁多咧，就应该系个病人数量应该唔少啦。 系啊，同埋因为即系大家都记得喺一月初嘅时候，即系一个月之前咧，医管局仲话咧佢哋嘅存量系够3个月噶嘛。咁喺过咗一个月到咧，就话得翻一个月，咁即系证明。之前的一啲估計太過樂觀啦，其實用量都幾多啊？ 係因為病人多咗啊嘛，真係咁，所以睇落嚟佢哋嘅情況就正係應該個採購應該係等緊翻嚟嘅。 係嗱，你睇到內地咧，其實啲醫院都係非常之緊絕啊，一啲防護裝備 係 嚇，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喺度搶緊呢啲防護裝備咧，就算醫管局睇嚟啦，係要揾嘅話咧，都唔係咁易揾啊！我哋聽一聽聽眾嘅電話先。大家對於一路以嚟我哋今日嘅題目有啲乜嘢意見嘅話咧，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電話裏邊有馮先生，馮生 係你好， 請講馮生。 喂，係啊，咁我姓馮嘅，咁我係本身係做開呢個嘅口罩採購嘅，咁樣，咁就其實我哋一早已經響一月中或者1月21日嘅時候咧，已經知道咗中國政府嗰邊係徵用曬所有嘅國內嗰邊嗰啲口罩生產線㗎啦，咁其實已經國內嗰邊已經係一直喺做緊嘢，咁但我相信香港政府嗰邊係後知後覺啦，去到過年之後先至出事啦，咁樣講，咁去到過咗年之後，年初三、年初四，咁我哋開咗工之後咧，咁我哋就同埋啲口罩供應商嗰邊，即係嗰邊無論原料啦，即係我哋都所知道，即係其實有幾個 pass 要去訂嘅，咁我哋都發覺咧，其實佢哋當初咧係都可以20至30日咧已經係可以交到料俾我哋嘅，咁但係去 到最近呢最近嘅時候呢佢哋已經去到60-80日啦咁樣啦。咁、即係其實我哋想我哋響熱內嗰邊嗰、那個嗰、那個發覺呢就係話成個香港呢邊嗰、那個商務局嗰邊係其實冇做過任何嘢囉，即係除咗去搵去買之外，買口罩現成嘅口罩之外呢，其實佢哋在那个生产上面呢其实已经是落后紧好多的了。即是如果而家我哋香港做一个生产那个其实整个 set up 的话呢，其实佢个排程呢是可能整个 set up 去到生产个合格的产品出来呢，其实可能是讲緊5-6个月打后的日子他哋先至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咁而且呢一个产品是未必会是一个好即是未是一个完成一个正规的合格嗰、那个批准，系啦系啦，咁嗰个 standard 咯咁样。咁其实我个人个建议咧，其实而家咧响咁紧张嘅时候咧，啲人系不停喺度用紧个时间去做香港本地嗰边个生产。其实我个建议咧，其实系可以香港呢边咧，其实只需要一个50部嗰啲自动生产机，每部生产机其实讲紧系每分钟系讲紧150万。咁我谂大家每分钟系做去到150个做紧嘅。咁一日咧系每一部咧系150万做紧。其实我哋只需要去特区政府嗰边去揾中央嗰边去租借50部嗰啲机咧。咁同埋佢哋本身国内嗰边，其实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无菌空间嗰边去生产嘅。咁其实佢哋只要租用翻某一啲。 但系唔系话啲机已经被征用晒咩？系咪啊？ 啲机系有啲系征用咗嘅。咁而家其实现有嘅机咧，国内政府咧已经系征用咗噶啦。咁但系咧生产咧系可以嘅，即系佢哋嗰边生产新嘅机咧系可以嘅，佢哋仲可以做到嘅。咁 我想问下冯生，咁你觉得如果去海外采购系咪一个途径啊？ 坦白讲啦，如果海外采购，我哋嘅经验咧就系海外嗰边咧，其实佢哋供应咧都相对嚟讲系冇咁稳定嘅，即系佢哋嗰边，即系譬如有啲人去而家去越南啊、去台湾啊嗰啲咁样咧，咁其实佢哋本土市场咧嗰个供应咧，其实本身都唔系好大嘅，咁但系始终口罩咧最大嘅出口国咧都系国内嗰边嘅，咁所以我哋嗰个方向都系行翻去国内嗰边，佢哋生产口罩系比较成熟咯。 嗯，好，唔该晒冯生。阿郑成龙有冇补充啊？ 要睇下系近期佢有冇上过去我哋啲口罩厂啊。因为其实我近期喺啲口罩厂，唔同嘅口罩厂游走啦。其实我见到佢哋嘅情况就系，其实啲公安已经喺晒呢啲口罩厂门口噶啦。同埋咧，每部口罩机嘅机主咧，即系唔同省。其实而家啲口罩机咧，好多唔同嘅省市咧，都向即系唔同嘅省市都向啲口罩机嘅供应商咧，系去买机嘅。咁同埋佢哋派员咧喺部机自己侧边度等嘅。即系当一部机一冚好咧，佢哋就会提走，同埋要学下点样冚，因为嘅机嘅生产商咧，再派唔到人咧去佢哋嗰个地方咧去帮佢装机嘅。咁所以其實根本就好緊張。如果話要怪特區政府話呢段時間冇做過嘢咧，其實喺即係過年嘅時間咧，其實係佢揾咗唔同嘅人士啦，都係去搜羅呢啲機嘅製作嘅。咁咧當然就冇大羅大鼓咁同大家講，但係喺呢件事上面咧，我係見到或者真係睇到佢哋嗰種積極性同埋有做嘢嘅。咁同埋講緊嗰啲料咧。如果你話用一般嗰個市面價錢咧，係冇錯嘅，你要等80-90日，甚至係簽咗合同都交唔到貨嘅。咁但係即係香港人做生意係相對靈活嘅。如果你用啲即係相對合理啲嘅價錢買現貨嘅，其實唔係買唔到，只不過可能你係等10几天，咁就個供應量就每天咧你要去攞貨嘅。咁你用啲唔同嘅即係做生意嘅方式咧，係其實係行得通，係攞得到料嘅。咁但係你話講緊50部機咧，根本我相信排3年都未必排到50部機。 系啦，我知道咧，就讲翻转头，点解今次香港特区政府好似即系咁慢咁嘅原因嘅话咧，就好难大家会忽略咗澳门嗰边啦。澳门咧就最衰就有比较啦，咁一比较咧就发觉喂，人哋1月初已经开始买，然之后咧一爆出嚟一知道大件事啦，咁已经话可以派口罩俾市民啦。你睇其实系咪？即係香港嘅特區政府咧，比較澳門的確係遲咗嗱，真係遲咗2-3个礼拜啦。 係， 就真係睇下個社會係咪真係咁團結嘅。咁如果大家都係團結嘅，就大家唔係好介意個價錢，即係強勢政府就可以用一個好高嘅價錢去買，都唔會俾人哋去質疑。咁但係即係如果要政府同出面一路咁搶口罩，而家其實喺外面有人搶到八九蚊有現貨嘅。咁但係大家係咪又接受到用呢啲咁嘅價錢去買口罩，或者甚至係口罩機本來係200,000一部嘅，而家我哋喺國內嘅係差唔多搶到係70,000到80,000一部。佢又去台灣嘅， 我見到有啲講法話係$20,000咯喎，已經係。 咁係台灣機嚟嘅嗰部，咁但係其實嗰部機本身都係$50,000，佢炒高咗四倍啫嘛，係啦。咁但係嗰部機翻唔翻到嚟，翻到嚟又買唔買到料咧？呢、這個都係即係主要問題。其實話有機喺手嘅人好多，有幾多個人真真正正係部機喺手，去到一笪地方係準備到生產，亦都夠材料嘅咧？我諗唔多。咁、但係陸陸續續咧，我諗月底啦，即係20多號咧，就應該有出現。 同埋，如果你讲买机翻嚟做咧，除咗原材料之外，生产嗰个工厂都要有一定规格先得噶嘛。 你系需要一个无尘嘅车间同埋无菌嘅状态。咁有啲就希望做到100,000嘅，咁10,000就太高啦，就唔需要嘅，100,000就已经很好嘅。咁但系喺而家呢个状况的话嘅，坦白讲，你揾到间厂系100,000嗰、那个即系嗰个规格嘅，已经系好难得噶啦。 即系香港其实唔系咁易揾啊。 香港唔系咁易揾嘅，同埋。真係係咪真係有咁嘅技術做得到要咧？咁但係嗱而家所以頭先我同阿葉太溝通嗰陣時候都講緊啦，大家係講緊嘅口罩係兩個級數嘅，一種係醫護用嘅，即係做手術嗰種入醫院嘅口罩，一種係防護式嘅過濾口罩。 系， 如果防護式嘅過濾口罩咧，其實個標準唔需要去到咁高嘅。 係，嗰啲就可以即係香港易做啲。嗱，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一路講緊嘅就係即係口罩短缺啦，其實都影響緊醫護嘅工作。咁佢哋平時咧每日嘅規律裏邊咧，可以話你見唔同嘅病人又要換一套新嘅保護衣或者係換口罩啦。咁而家咧有不同嘅消息咧喺網絡啊，喺不同嘅醫生護士口中都話咧，大家而家越嚟越守緊啊！即係以前可能係用得疏爽啲咧，而家咧係完全唔可以啦，甚至係攞一套新嘅攞口罩咧都要問過上級先啦。咁比較多嘅阻滯開始出現啦。咁嗱，電話裏邊咧就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嘅會長馬仲儀噶。馬仲儀你好啊， 你好主持人。 係啊，我都想問下你啦。其實而家喺醫院裏邊咧，嗰啲防護裝備係咪真係咁缺咧？係咪大家好守緊咧？ 我諗咁講啦，其實就即係裝備咧，嗰個貨源同埋存貨咧係有啲即係比較緊絕嘅。咁始終醫院咧每日都營運啦，咁管理層都唔可以讓即係冇曬貨啦，咁先嚟開始揾嘅，所以就會提早幾步啦。尤其是即係你都見到，即係即係高層喺星期六就開口牌講話，我哋得翻一個月啦。所以你會見到呢幾日咧，就管理層就開始出嚟咧，就即係頒下一啲比較緊嘅守則啦。咁而下旨意都係希望大家即係嚟行日子咧就緊守啲用，唔好去到完全都冇。咁因為點講咧？因為事實上嗱，第一咧HA 應該以往嘅物流啊，同埋訂貨嘅貨源咧，都係好多喺國內嘅。尤其是即係我哋講嘅防護衣咧，其實好大生產國都喺國內。咁但係佢哋而家又係呢個假期啦，仲要唔知道佢哋假期之後都可能俾曬佢哋自己嘅醫院用啦，都未必會有貨俾我哋香港。所以呢段時間做採購就並唔容易，再加上 HL 咁大嘅機構咧，佢哋亦都冇一啲私人機構嘅動彈性啊，各樣。咁同時係不斷，你都睇到媒體啊、社交媒體都會，即係有啲同事出嚟講就話啊，譬如下你係用幾多個啊，有啲步驟就叫你唔好用啊咁樣。呢啲我覺得同事講嘅嘢都係真嘅，咁但係我哋又要即係理性少少分析啦。我諗就一個比較客觀嘅評論就係、是。基本上一定要用呢啲最高規格或者一定要用呢啲防護裝備嘅步驟呢係會有得用嘅。譬如話隔離病房啊，一啲高危步驟一定有得用嘅。但係呢譬如以往一啲我哋話有少少灰色地帶，同事認為佢想要用一個高規格啲嘅保護，但係如果根據指引呢，其實呢一個步驟都唔係咁危險嘅，或者呢個地方都唔係咁危險嘅，其實唔需要用到呢個層次嘅保護嘅呢，咁管理層而家呢刻呢就會出聲同事講，你呢個呢唔需要用呢樣嘢啦，你慳啲。 或者你今日啊，你其實譬如我哋話一個 N95， 其實我哋而家出嘅新指引咧就係、是、啊，你咧可以喺成個你進食之前，或者即係你需要除低佢之前，你都可以 keep 住幾個病人，你都用住同一個 N95 嘅，咁、你就麻煩一間用一個啦咁樣，咁我覺得就點講呢，我又唔可能管理層錯曬，但我又覺得同事又真係感覺到個心唔係好舒服嘅，因為好好擔心啦，咁萬一我真係整污糟咗，係咪唔俾我換啊，又或者我想早啲出去食啲嘢，咁係咪唔俾我換啊，咁係會有個心理壓力喺度。 以前係咪真係見不同嘅病人就換一個口罩㗎？ 以前嗱，我諗咁講啦，我哋分口罩分兩路睇啦，有 N95 啦，同埋有普通外科口罩啦。咁其實就都唔係話我如果我喺一個隔離區，全部病人咧都係一個即係高危嘅，咁你都唔需要每一個病人一定要換曬成套嘢嘅。尤其是即係口罩嗰部分，除非個病人對住你打一個大黑黐，整污糟咗你口罩啦，其實都唔係一定要成套嘅。咁我個保護衣咧就可能咧就會覺得，因為即係可能病人好多嘢啊，會揩咗你保護衣度，咁你又空而揩落去人哋度，因為始終你個身體會揩到佢啦。咁保護衣我哋就會話啊，你每見完一個病人，做完一個病人嘅嘢咧，因為你又會出翻嚟，咁你就換咗件保護衣，又換一個新嘅咩？同埋保護衣有個問題咧，就係、你行走嘅時候咧，你保護衣上面啲污糟嘢咧，亦都可以隨處飄揚出嚟嘅。咁因為以往我哋沙士嘅時候咧，會發現啊，啲同事感染咧，感染自己或者感染人咧，就係除保護衣嗰下啲嘢飄揚咗出嚟。咁但係個口罩上面嘅嘢咧，就未必咁容易咁樣咯。 咁但係譬如話我見到有啲醫護話咧，而家食飯除咗口罩都要用翻同一個，咁以前係咪真係食飯嘅時候拎開咗啦，就食完飯用第二個噶？是不是这 样的？我想我要问清楚他啦，即是他是讲的这件事是普通外科口罩啊，还是 N95 啦。如果他讲的普通外科口罩呢，那我就觉得这个就绝对是不可以接受。因为普通外科口罩呢是有一件事是不能重用的。那你除了尤其是在一个你在一个临床的地点工作呢，你真的不能重用你的口罩。所以你吃饭除了他就应该不要再用啦。咁樣就但如果你話 N95 咧，依樣嘢就係比較即係都可以再睇一睇。咁的而且確咧，我哋未喺呢個疫症咧，所有物資好充裕嘅時候咧，係真係冇人管你一日用幾多個嘅。咁樣你個病房亦都隨時有一啲俾你攞嚟用，用完又再有咁樣。但係即係我都今日專登去問翻，譬如病房嘅經理啊，個個唔同職系嘅對。要所有唔同職系嘅同事啦，即係你話醫院完全冇貨咧，又唔係。不過佢哋會話，譬如我病房用完，我同醫院個倉我十盒，咁會俾兩盒你咯。所以你個病房咧，永遠都唔會話有大量喺度，咁就大家要慳啲用啊咁樣情況。咁所以可能病房見到，咦，我攞得兩盒喺度啫，大家唔該就慳少少啦。咁不過我覺得就外科口罩咧就唔接受，真係要重用，因為個風險比較高。 見到咧，民建聯啊喺佢哋嘅 Facebook 裏邊咧就連續兩日咧就喺度質疑緊咧，醫管局嗰啲口罩嘅存量點解會跌得咁快咧？嗱，佢引用翻嘅數字都係醫管局自己講噶啦，譬如1月2日嘅時候有4600萬個，咁但係咧到到1月10日嘅時候就得翻3000萬個啦，到到2月8日嘅時候得翻1600萬個啦，即係話咧嗰個口罩嘅用量比之前佢哋預計咧。快咗好多啊！咁佢就質疑啦，喂，究竟點樣用得咁多口罩啊？究竟啲口罩去咗邊啊？我想問一下你作為醫生啦，或者見到啲醫護啦，譬如一間會用幾多個口罩嘅咧？有冇得咁計嘅咧？ 嗱，我諗咧，因為外科口罩咧，我頭先都講啦，外科口罩不能重用嘅。譬如話病人對住我咳我諗就係一樣嘢啦。我哋先唔好諗咧，啲口罩全部係醫護人員用曬先。因為咧，而家咧，我哋喺普通任何病房咧，其實我哋都要為病人每一個病人都要戴口罩嘅。因為咧個保護係雙向，佢又戴口罩，我又戴口罩，門診又係佢又戴口罩，我又戴口罩，甚至乎一啲入嚟嘅屋企人，即係佢有啲特殊情況一定要探，佢冇口罩咧，我都勉強要俾佢。咁所以其實病人啲口罩係用得好快嘅，即係譬如我啲婆婆一下子除咗佢抌咗佢，咁我又冇理由叫佢戴翻我個，咁我又再俾佢戴一身。咁你話醫護人員咧，其實講真一句，如果我冇整污糟，我冇去飲水食嘢，咁可能我一個上晝係一個至兩個啦。咁有時自己打咗黑黐都污糟咗都要換啦。咁另外就譬如話我哋即係 放工嘅時候，咁都會戴個口罩離開醫院啦。咁因為醫院即係我都就算換好衫，咁我都要離開醫院都係一個咩啦。咁你話講真，一個醫護人員一日譬如用四個至五個，我覺得三個至四個係好基本。四個至五個，甚至乎多少少，因為譬如有啲醫護人員，譬如話佢有啲手術需要，或者我哋有啲同事啊，佢咧係即係嗰啲supporting staff， 佢幫病人沖涼啦，幫病人抹身啊，換片，哇大汗淋漓嘅，咁佢個口罩濕咗，唔通你唔俾佢換咧？咁我覺得冇同事咧係專登咧將呢啲口罩咧去即係浪費嘅。其實講真嗰句啊，我諗你哋都睇到一個新聞片啦，我哋自己醫護人員啊都喺醫院度排隊買口罩。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口罩係好矜貴，我哋有同事其實都有好多從高層反映，喂，其實我翻工同埋我放工嗰下，我自己都冇口罩，高層可唔可以幫我哋訂啊？醫院話唔可以啦，醫管局我唔想做呢啲幫同事嘅生意。我哋同事都出街撲口罩，其實我覺得就唔存在浪費嘅。不過可能就我承認咧，啲口罩係呢一個月係用得比較快。我諗係即係疫情嚟得快啦，病人嚟得多啦，咁同事嘅情況亦都係對嗰、那個即係嗰個衞生防護嗰個措係好緊張啊！咁覺得個口罩污糟咗，我真係要掉咗佢啦。咁但係就唔存在一個全心嘅浪費咯。咁我諗即係可能民建聯嘅議員佢自己個諗唔到咩方法去開源，咁佢嘗試去精算下我哋點樣去節流啦。咁但係我相信你去審查我哋醫管局職員，甚至乎責備咧，咁我覺得應該即係唔會節流到幾多咯。其實大家用呢個口罩都係好合理嘅。 明白，好，唔該曬你，多謝你意見。馬仲兒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嘅會長啊。咁啊，各位聽緊嘅朋友有冇人係醫護嚟嘅咧，咁對於而家嘅口罩嘅使用，上司又有啲咩多咗限制，係咪會導致唔安全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嘅。咁我哋嘅評論員鄭成龍喺度嘅， 係 鄭成龍點睇咧？ 嗱，我都同意阿馬醫生嘅講法嘅。其實我哋都要尊重醫護人員同埋佢本身嘅專業，即係當佢認為有需要要換啦，其實我哋真係見唔到醫護人員係將啲未用過嘅口罩無端端掉咗佢，唔存在浪費。即係佢覺得以佢嘅專業判斷嘅，佢覺得用完嗰個口罩，如果唔換的話嘅，對無論係嚟緊嗰跟住下一個病人，同埋對自己都有風險嘅時間咧，係真係要俾佢換嘅。醫護人員其實係我哋呢一個防疫嘅系統裏面一個好重要嘅防線。任何人唔用都冇辦法，都係要提供俾佢哋。我覺得呢樣嘢要守住咯。咁所以 HA 應該要再做啲大啲嘅力度咧，喺唔同嘅地方用一啲新嘅方法去採購。 係，咁我見到嘅係即係喺網上邊啦，亦都有啲醫護出嚟反駁翻民建聯嗰個數字啦。咁佢哋就話：嗱，你計翻條數咧，其實成個醫管局有即係正職就有差唔多80,000人嘅。 係。 咁另外仲有啲外判嘅，外判嘅清潔工啊，佢哋都要有口罩噶嘛。即係醫管局都要俾口罩佢哋噶嘛。 係。 咁另外就係仲有病人啦。咁病人剛才阿馬醫生都講啦，佢哋都要用嘅，每日都起碼一個啦，唔止噶啦應該。咁有陣時而家講法咧就係嚟探病嗰啲咧。基本上就不會俾佢啦。正常情況下，我記得以前咧，我哋去醫院探病，有陣時喺出邊都有啲口罩俾你隨時攞嚟用嘅。而家就唔使諗啦。 係，咁我諗個情況係即係坦白講啦，我覺得即係我哋啲前線同事，即係前線醫護人員，又唔需要再理民建聯或者其他政黨嗰啲批評嘅。咁即係有啲咩答嘅，咪留翻俾 HA 啲管理層啦。佢管理層係有責任要去解釋呢啲事。咁但係前線真係有需要嘅，就去用啦。呢、這個都係即係對香港成個系統係保住係一個重要嘅一環。 是因为见到个数字咧，那个下降的速度都有啲惊人嘅。即系虽然话医管局话一个月剩翻一个月用量，但你见到佢如果真系好似之前嗰种减嘅幅度减得咁快嘅话咧，系唔够一个月嘅，可能两三个礼拜已经用晒噶啦。好啦，有咩医护咧听紧嘅有补充，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再多两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累计38宗。卫生防护中心话，第37宗个案是第27宗个案的家人， 患者亦都曾经参与亲友在上个月26号在观塘一个派对场所的打边炉和烧烤聚会。换言之，这19人的家族中有10人受到感染。另一宗新确诊个案是一名69岁患者，他和太太和外母住在西湾河街，患者14日内没有外游，中心正是追查他的染病来源。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本港陆续出现本地感染个案，期望市民保持适当社交距离，尽量留在家中，又强烈呼吁戏院等场所暂停营业，减低病毒人传人的风险。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内地来港人士强制检疫14日的措施实施以来，过去两日入境人数大幅下降，共有1193人接受检疫，当中九成是本港居民，超过九成在住所接受检疫，35人在酒店，20人安排入住隔离营。他说，警方上门突击检查167人，发现9人没有全时间留在强制检疫居所，警方已联络7人并向他们发出警告。至于另外2人，警方已经发出通缉令，呼吁他们立即联络警方。陈肇始重申，会考虑针对违反检疫令的人提出检控。市面口罩供应短缺掀起抢救潮，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透露，政府正研究订立新法例，管制口罩等防疫物品的入口和零售，规定不准抬价。有市民赞成立法会规管，以防止不良商户乘机炒卖，也有市民认为措施来得太迟。有药房表示，口罩零售价贵，因为供应少，外货价高了几倍，政府应该先确保防疫用品供应稳定。德国执政联盟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克兰普卡伦鲍尔宣布会在年底不再出任党主席，意味他不会带领基民盟参加明年大选，同时将放弃竞逐总理职位。法新社引述党内消息透露，克兰普卡伦鲍尔会 在党会议上宣布有关决定，是源于他在图林根州一场选举中不利党内反对而同极右另类选择党合作，加上党内有意见质疑他团结基民盟的能力，被外界视为总理默克尔接班人的克伦普卡伦鲍尔在前年的年底接替不再寻求连任的默克尔出任党主席。默克尔据报期望克伦普卡伦鲍尔继续担任国防部长。天气方面预测多云，听日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6-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现时温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先咧。喺港岛咧，东区走廊去柴湾喺东港中心对开嘅慢线咧，之前有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紧嘅，都好塞车噶。龙尾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东区走廊去柴湾喺东港中心对开慢线，因为有意外啊，塞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九龙咧，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喺丽业街对开嘅快线咧，亦都系有意外。咁啊，而家龙尾过咗宏天广场噶。仲有就系七咸道北去观塘喺佛光街对开慢线咧，就有坏巴士阻路。咁啊，现时嗰度都系比较多车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回复畅顺噶啦。咁但系东廊去柴湾方向咧，就近住东港中心一带就比较塞车，因为有意外事故啊嘛。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近住深麻实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隧道入口范围，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咧九龙入口龙尾近翠屏南村，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过海比较繁忙一啲，龙尾康庄道桥面嘅。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老年研究学会、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营养师协会、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喺电话里边咧，有我哋嘅评论员郑成龙啦，另外咧仲有我哋嘅听众林小姐嘅。林小姐你好啊！ 喂， 林小姐，系请讲。 你好， 系仲有郑成龙， 系啊，郑成龙，系咁就我想讲翻关于个口罩嗰个问题咧，因为我其实本身都系即系我唔喺病房做，但系我哋入外展嗰边咧，都系每一日即系会出去个社区接触病人嘅。咁变咗就系、是、其实我哋啲部门都有指引啊，教我哋点样啊，即系需要嘅时候我哋真要更换个口罩，其实都容许嘅，冇话限住嘅。不过但系咧都有提翻就系原来咧嗰度前线佢哋真系有个即系知道佢哋嗰个嘅供应咧，真系有一啲嘅紧缺啊，所以都要提我哋啊。其实有啲譬如 N95 口罩系咪即系我哋有啲，因为有同事好担心咧，觉得啊去院舍啊嘛，咁都需要用 N95 口罩。咁、但系咧就即系都觉得，如果系病房同事咁大需求，会唔会佢哋嗰个嘅即系嗰个供应更加要俾佢哋优先咧？咁样其实我哋明白嘅。咁但系我哋就系觉得就系，如果之前话啊，点解一個月裏面用了五個月的用量呢，我就覺得就是其實 HA 或者是即是即是衛生署的話，其實我一度就喂，如果你一個月突然間用了五個月的量，其實在當中發生什麼問題呢，其實我們監管咯，但不是同事去怎麼用咯，是因為監管和突然間我用了五個月用量，是不是應該早一點去可能是去申請啊，還有等到現在沒了才是說要去處理啊這樣咯，還有請教主口罩去了哪裡，因為之前我們有些同事是在衛生署區用2015年的口罩的。咁其實1819去到邊咧？咁有冇人去跟進咧？係咪有得佢抹咗佢咧？即係大家好似而家唔夠啦，就話醫護人員啦，點啊咁。咁其實我覺得係咪需要去 HA 同埋政府都要一齊去合作去處理呢樣嘢咧？因為全社同事其實佢好擔心佢哋嘅安危嘅，因為我哋都會擔心佢哋。 好。 因為我之前都會，雖然我冇去辦公，但我都支持嘅同事去辦公，因為真係有一啲嘢要做咯。 好多謝林小姐嘅意見啦，係啦，大家都我諗好多嘅疑問都係。惩教署有工厂做口罩噶嘛？啲口罩去咗边咧？嗱，政府就解释过嘅，就佢哋咧系俾咗啲医护咧系讲紧，即系卫生署佢哋都有啲医生噶嘛，咁啊俾咗嗰啲啦。另外咧有好多就俾咗啲志愿团体嘅，由佢哋咧就去分发俾啲院舍啊等等嘅。咁但系问到俾咗边个啊？咁惩教署就话咧，因为牵涉第三方咧就冇回复嘅，系唔会披露嘅吓。咁呢個就係即係而家嘅情況啦，鄭成龍點睇咧？ 有個情況咧，即係據我所知，其實都係真係日以繼夜咁喺度做緊啲口罩嘅。咁同埋你都聽，即係我哋都大家都知道啦。特首啱啱早兩日都有講啦，就話加咗嘅口罩咧，即係增加產量之後嘅口罩咧，都會俾一啲即係相對啲前線嘅清潔工人啊咁樣。咁我哋就確保有啲唔同嘅供應啦。咁另外一樣嘢擔心就係其實頭先講緊前線醫護人員咧，或者一啲外展嘅同事咧，其實佢哋接觸唔同嘅人都多嘅。其實佢哋係咪即係都相對？ 對嚟講係需要，即係如果個數量係多翻啲嘅時間咧，都要照顧佢哋同佢哋屋企人，因為講真，翻到屋企嘅時間咧，佢哋都會影響到佢本身啲屋企人嘅。咁喺即係我諗喺唔同嘅情況，好似頭先咁講啦，如果大家有啲口罩係多出嚟嘅，或者係真係有唔同嘅供應商嘅，係咪可以即係交俾政府做一個統一嘅分發咧？咁 嗱，電話裏邊咧仲有歐生嘅歐先生。请讲， 系你好， 系你好， 系我系一个退休嘅医护人员。我讲翻我哋2003年沙士嗰阵时咧，我医管局唔好话一个月啦，即系那个根本冇遇过嗰个疫症，咁佢所有嘢都唔够嘅。当时咧 N95 咧喺个高危嘅病房咧，真系一个礼拜配给一个，你自己唔系认真邋遢嘅，咁你揾个纸袋包住佢，挂喺嗰个更衣室嗰度，第二日翻工又带翻嗰个。到到真係好唔掂當先抌嘅，咁大家其實嗰個前提係唔係各有各講，大家你睇到嗰個問題個症結嗰在咧，就喺度話我要乜我要乜我要乜，咁你有冇問下你可唔可以因為而家嗰個食飯係得咁多飯，你睇餸食飯啦，大家付出一啲啦，就唔係互相指責咯嚇。雖然你哋有你哋各有各嘅訴求啊，或者你自己嘅理想啊定乜嘢，但係食饭就系得咁多饭食噶啦，咁你想系抌晒佢，到两个礼拜后冇口罩用啦，咁嗰阵时点算咧？咁你而家咪唯有大家相走一下咯。咁我记得我睇一个沈祖尧教授嗰阵时喺啲沙士病房啊定乜嘢同出嚟讲嗰阵时咧，佢除咗个口罩休息嗰阵时，个口罩摆喺侧边嘅，咁样咧就同我哋讲讲用完啦，食完饭都会戴翻嗰个口罩。以前都系咁做嘅，而家又话一餐饭就抌咗个口罩，又话一间要用四个。咁大家相就下，而家還話俾你聽係得咁多睇餸食飯咯。 唔係，歐生，我想問下，我想問下你咧。嗱，你嗰陣時係咁嘅情況，因為嗱，同2003年個情況唔似咧，就係嗰陣時主要城市都係北京或者香港爆發啦。咁大家會相信一件事，個口罩啊或者嗰啲保護裝備係好快可以補到貨啊嘛。而家好似睇唔到盡頭咁啊嘛，係有分別嘅。 你睇唔到盡頭。咁你更加要慳出嚟用啦！嗰陣時一個月用一個口罩，唔係聽到盡頭啊，冇啊，睇餸食飯咯，盡量真係有需要先抌啦，就唔係話我睇唔到盡頭啊，用曬呢啲嘢，然後將來乜嘢 protection 都冇。咁你我唔知你心底係嗰個邏輯喺邊度啦？我覺得我哋只可以盡量用我哋可以用嘅嘢嚟對抗呢個疫症咯，希望可以控制到咯。 我諗而家好多醫護 醫院冇得用，一定控制唔到疫症嘅嚇。你唔好講你需要咩要求，係大家有得咁多餸，大家一齊食飯咯，就唔係話我一定要咁多啊，我唔理你啊，你同我諗掂佢，你冇可能嘅，我唔知啲咩邏輯啊。 好多謝歐生嘅意見啦。我諗好多醫護佢哋嘅不滿咧，就係講緊今次唔同咧，就係一早。在一月初的时候已经看到先兆，而那阵时看来好像政府或者是医管局没有去认真面对，才搞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我想很多医护的意思 是这样。那怎么看呢，郑成龙？ 我都是坚守住刚才我讲的一条线。如果医护人员真的需要的，我相信无论做采购又好，或者其他朋友或者政府都好，都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始终他们的专业判断认为真的需要换的，我觉得令到他们安心是一件事，他们认为实际需要的都是另外一件事。这两件事我都觉得是应该提供足够的口罩和防护装备给我们的医护人员。 是，还有另一件事就是，譬如今年到现在可以话系不幸中之大幸嘅系，仲未有医护系确诊感染噶嘛？咁我就唔知道系咪可能同大家嘅意识高咗好多，大家嘅经验高咗好多嘅时候，知道点样去保护自己，而无形中咧可能啲装备系用得多咗嘅。 系咁我哋都系宁愿就系用多啲装备，而唔会有任何一个医务人员受到感染啦。当然系。 系啊，因为上次嘅沙士咧系。記憶當中大概有兩成，最少兩成的感染者咧係醫護嚟嘅，所以嗰陣時即係醫護界嘅佢哋嘅即係死傷係慘重嘅。希望今次唔會再歷史重演。 大地在我腳下，邊個敢喺朕面前稱霸啊？ 劉永大哥。 你是大哥小哥的叫皇上。 是皇上皇上皇上。我们呢就收到一个线报，有一个小国叫手下留情，想跟皇上你结盟。 有这样的事吗？在哪里啊？ 就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出现的。 好，我刘永就即管去看看。起驾， 谢皇上。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中美贸易战、英国脱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种种的因素都会影响全球经济状况。究竟是危机四伏，抑或是有危先有机呢？今晚马鼎盛、马恩士和许晶会详细讲下经济危机。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除了香港的醫護、香港的病情之外，我們都關注一下在湖北省，除了已經有三萬多人確診之外，現在還有大概兩千個香港人是在湖北省，是因為整個湖北省是基本上對外斷絕了交通之後，是沒有辦法回來香港，而且有一些人是找一些藥也是找不到的。電話裡面除了我們有今天的評論員鄭成龍之外，還有陳先生。陳先生是滯留在湖北的香港人來的。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是啊，陳先生你的情況怎樣？現在是不是藥物是到你手尾啊？你需要的藥物 暫時就未到我手。 現在你的情況怎樣？你是在湖北省，在武漢外面的另一個城市的嘛，是吧？ 是的，因為我本身我現在就是在武漢，如果坐車的話駕車兩小時隔離的一個城市，是的，就都不屬於武漢對面的。 是，你是何時去到武漢的？幾時去到湖北的？ 因為本身我自己呢個 case 嘅話咧，我當日係一月二十號咧，咁我直接咧喺香港咧就坐飛機就飛到去武漢市嘅。咁一到咗武漢市之後咧，咁我都冇停留噶啦，咁我就直接揸車咧由武漢咧坐咗兩個鐘頭車到咧，就到咗我哋而家呢個城市裏邊嘅。咁我當日嘅話，其實都情況都係本身好正常嘅，上個市面都係。 咁一聽到話要封城啦，跟住湖北省其他嘅好多市都要封嘅時候，你係咪即係趕唔切買飛走係嘛？ 係啊，因為其實去廿三號嗰日咧，就武漢市就話封嘅話咧，其實我哋即日咧，咁我都諗住買高鐵飛咧，就由我呢個城市落翻去深圳嘅。咁但係喺廿三、廿四號咧，我都訂唔到高鐵飛啦。咁我只能夠訂到咧廿五號嘅高鐵飛翻落嚟深圳。但係都好可惜啦，因為佢24號咧，我哋呢個城市都封埋，咁我結果都退咗啲高鐵飛，係而家直係坐喺度滯留咁。 咁而家你需要啲乜嘢藥物啊？ 因為本身我自己咧係有一個咧長期病患者嚟嘅，都要食咧血壓高嘅血壓藥嘅，係啦。 咁喺周圍當然而家係冇可能買到啦，係嘛？ 是啊，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周邊咧，其實本身嚟講咧，藥房咧都已經唔開噶啦，咁基本上我哋都冇可能買到噶啦，嚇，咁啊醫院嘅話就更加唔夠膽去啦，喺呢個時間嘅話就， 咁嗱，即係特區政府喺武漢有個辦公室，仲有人喺度噶，有冇話點樣求助啊？而家有咩反應啊？ 嗱，其實咧我就都已經聯絡過武漢駐特區辦駐武漢辦事處嘅都幾次㗎啦。咁其實本身嚟講咧，一段日子嘅話咧，咁佢琴日咧就正式幫我咧就通知過我咁嘅情形。因為其實咧，我本身即係大家同武漢辦啊溝通啊都一段咗時間嘅。咁最後咧，琴日嚟講咧，咁我哋曾經亦揾個議員幫助啊，係咪啲情形嘅？咁琴日咧就咧由香港嘅衛生署就打電話過嚟俾我。就同我講咧，就話咧就可以咧，就攞埋我啲身份證資料啊，同埋本身嚟講咧喺香港邊間呢個診所咧就咧睇開醫生嘅，咁佢話幫我可以配藥嘅話咧，就會安排咧就咧可以就寄過嚟俾寄去武漢辦，跟住由武漢辦再轉介過嚟俾我喺邊呢個城市咯，係啦。咁但係都可能都要時間去等待嘅。 而家仲寄到嘢去俾你㗎係嘛？寄到㗎係嘛？ 而家嚟講咧。就咧應該都可以嘅，速遞嘅話就可能係啦，因為我哋唔夠膽肯定呢樣嘢就喺我哋認知裏邊嘅話都 係咁嗱。而家你喺距離武漢兩個鐘頭嘅呢個城市都叫做 都生活了两个星期了，不止添了。都就快三个星期了。三个星期了。 是啊，嚟紧三个星期。 是啦，咁而家你哋嘅情况嗰度点样啊？周围嘅生活如何啊？ 而家我哋呢个城市咧，本身我哋城市佢就一条乡村嚟嘅。 系。 咁其实乡村自己咧，佢本身咧啲乡村本身嚟讲咧，乡委嘅话咧，佢哋都将个咧出入口咧其实系封咗嘅。咁你其实基本上嚟讲咧，外来嘅人咧系入唔到嚟我哋呢条村噶啦。咁根本都系自成一角噶啦，已经就。 系。 咁同埋其实嚟讲咧，我哋所有啲村民咧。佢哋根本都冇離開自己間屋噶啦，已經就個個閂曬門啦，冚唪啲嘢。咁就算嚟講話，如果離開自己屋嘅話，都一定就戴口罩啊。咁同埋有一啲，譬如話喺武漢翻嚟嘅人員嘅話咧，佢哋自己都好都本身嚟講咧，都自己都好了解嘅。咁佢都冇話出街啊。咁其實喺村委咧都會上門幫佢哋量度下啲體温啊，咁嘅情形嘅。咁其實嚟講就，但就好本身就好清靜咯，已經去到就係啊。 有冇人拜下年啊，打下麻雀咁啊！ 而家就絕對冇噶啦，因為本身點解咧？因為佢哋本村委咧就不停喺度嗌咪，就叫人哋就唔好聚集啊，同埋唔好有麻雀灑落啊之類噶啦，係啊。 咁食物咧夠唔夠嘢食啊？ 嗱，食物嘅話咧，本身其實咧依邊咧，佢哋啲超市咧係講緊一日可能開半小時嘅。咁但係都唔係話日日開嘅，咁我哋即係肉嗰類嘅話，可能已經冇乜嘅啦。咁因為好在我哋就係農村嚟咯，本身又種開啲菜啊，或者米嘅話都仲有啲菜啊、米嗰啲食咗都 OK 嘅暫時。 即係超市 都係差七七八八嘅。 係即係超市，即係你哋都可以出去買嘢嘅。 你本身嚟講就係你唔會話你係一個每一家人一個人出去買咯，本身都係。是啊， 是 啊，但是讲真来讲是国家超市开半小时的。是啊， 是那你现在是跟家人一起的吗？ 我和我太太和我的女儿。是啊，我女儿是十岁。 是啊，那现在你们，即政府，即很多人都会问，政府会不会包机啊，送返好似你呢啲情况嘅香港人返嚟啦。咁但係佢一路讲緊嘅都係话即係要研究啊，因为个问题系好多香港人就系散居喺成个湖北省不同嘅地方，咁交通将你哋唔知点样运翻去机场都有问题咁样，你点睇咧？ 其实我哋都理解过嘅呢件事嘅话，咁我哋都有问过驻武汉办，咁驻武汉办佢都同我哋都系同你头先所讲嗰番说话一样啦，都话而家系特区政府帮我哋商议中嘅最安全嘅方法，嚟等我哋可以离开呢个湖北省咁嘅情形咯，咁喺我哋立场就当然就非常之希望就早日可以离开翻嚟香港啦，当然就 咁但系即系周围啊，譬如呢个镇出边嘅车啊，即系有冇车行噶，仲可唔可以去到机场啊？咁样 而家冇噶啦，因为佢本身嚟讲就佢本身上高速公路嘅出入口咧，冚唪封晒噶啦。咁其实你根本就算你喺个镇个市本身嚟讲，出边啲大街啊都冇车噶，其实都冚唪都。 咁即系话，如果真系要走嘅话，可能真系要特区政府揾车嚟去揾你翻去送你去机场先得噶咯，系咪？可能系要咁样。 其实你话去机场，即系其实可能咧，你俾我哋出到个镇嘅话，即系我哋其实自己又揸车出去到个镇，去到机场系冇问题嘅。最紧系我哋出到嗰个地方去到机场嘅问题啦。 系啊，即系佢俾你出就得噶啦。 系啦，系啦，其实喺我嘅立场嘅话，你最紧系俾我离开呢度，我哋出到去嘅话，即系我哋都自己都尽量有办法去到嘅。 咁我想问一下你条村有好多，应该有好多不同地方嘅即系工人啊，咁佢哋过咗年之后有冇翻去省嗰度打工啊？ 而家个个都出唔到嚟嘅，即系头先我话，而家根本成个市你都出唔到个市，因为其实老实讲，佢哋出到，我哋都出到，而家都根本出唔到。 根本出唔到，好啊！咁你而家希望特区政府可以帮你做啲咩咧？ 嗱，其实咧，我就有几样嘢，我都好多谢特区政府啊，同埋有关嘅单位嘅吓，因为其实咧，我本身咧，其实我哋就好理解咧，佢哋本身咧，驻武汉办啊，同埋咧呢个咧，卫生署啊，同埋入境署咧，佢哋本身我都体谅佢哋喺呢段时间咧咁短期嘅话咧，接到咁多咧有关嘅，即系数以千计嘅。個案嘅 有一千人求助啊， 係啊，咁、啊但係咧，佢即係大家，我諗佢，我都希望佢哋明白我哋咧，體諒我哋本身咧，就留喺湖北省嘅香港人咧，同埋好似我哋有病冇藥嘅人嘅苦況咧咁、其實我哋好多謝入境處同埋衛生署跟進我哋嘅 個個案同埋送藥嘅，因為其實據我所知咧，因為喺武漢辦咧同我講過嘅，即係話衛生署咧，佢哋週五嗰日咧就發咗第一批嘅藥嘅。咁其實喺週日咧就到咗武漢噶啦。咁、其實我喺我嘅立場都覺得你效率好高噶啦，已經咁、我希望咧喺嚟緊嘅話咧，第二或者第三批嘅藥咧，都可裏邊係有我需要嘅藥，可以早啲發到俾我。 好， 咁同埋我就特別就多謝本身嚟講，其實我多謝駐武漢辦啦，同埋入境處啊，同衞生署，同埋因為其實我 case 阿陶啟新議員咧就幫我跟進嘅，咁我好多謝阿議員咧，同埋多謝曬咧所有咧幫過我哋滯留喺湖北省港人嘅人士出過力嘅人咧，我哋真係無言感激佢哋嘅。 好，亦都希望保重啦，安全健康至上，好。好，一齐顺利。好，多谢晒陈生。陈生系滞留紧喺湖北省嘅香港人啊。阿郑成龙喺度嘅，你觉得？郑成龙 系 觉得点咧？即系而家特区政府其实可以做啲乜嘢咧？有成两千个人喺湖北省。 系嗱，我谂佢哋真系飛機方面的問題應該不大啦，咁但係點樣將即係散落喺武漢咁大地方裏面呢二千人即集合埋嘅兩地方，可以令到佢哋即係等齊人上機咧？呢、個係即係個難度係高。我諗暫時都係好似而家武漢辦嗰個做法、就係如果有急切嘅藥品需要啊，又或者有啲即係咩情況係或者病啊唔同嘅情況啊，就要靠住佢哋去做一啲聯繫嘅工作先。咁係有啲人係可以喺呢個小區度揸車出嚟嘅，咁但係咧就一定要係佢嗰個區裏面嘅防控嘅同事咧，係要問咗上級批准先至得。因為我喺深圳喺深圳市裏面咧，其實好多外來嘅車咧根本就入唔到啲小區噶啦，已經。其實佢哋全面將封曬，即係封曬成個區。咁同埋而家其實好多人咧都唔會，國內嘅人好多都唔會出去買嘢噶啦，一定係叫即係買餸都係嘅，都係叫餸擺咗喺門口，跟住然後咧就隔咗一段時間先出去攞咁樣，咁就盡量距離即係人同人嘅距離隔翻開啲。咁我諗佢就即係為咗個防疫情況咧，就所以要做啲咁嘅設施，即係措施啦嚇。 即係其實而家好多大城市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小區嘅管理咧，都係叫做封閉式管理啦，就唔係叫做封城嘅。但係咧，大家知道喺北京啊、深圳啊、杭州啊、上海都係啦，即係啲小區咧都係嚴格管理出入啦，就避免有啲病嘅人唔知道等等啦。啊，電話裏邊咧仲有卓女士，聽埋卓女士電話。卓女士你好， 係你好啊，我係 請講 抽血員嘅，咁樣依家我哋經理都限制我哋用口罩，每日派兩個。咁、但係因為我哋抽血咧，接觸唔同病人，亦都要入 isolation 房，其實兩個真係唔夠咯。我覺得冇一個充裕嘅防護裝備，咁我哋點去打仗咧？ 連抽血都係得兩個啫。 兩個外科口罩咯，就係、 是。平時你哋會點㗎？即係平時你哋做呢個工序嘅時候，係咪做一個就換一個定係點啊？ 唔會。咁但係我哋都會係有需要就要換咯，因為有陣時病人會掙扎，佢會嗨到我哋口罩，我哋一定要換啦。咁有陣時有陣時，譬如話如果病人唔合作嘅，咁我哋大聲啲同佢哋講嘢，咁啲個口罩已經噴滿口水啦，咁嗰陣時我哋咪又係要換咯。 是我聽到剛才有位聽眾就是退休的醫管局員工，就話2003年嗰陣時都是很少裝備的啦，大家都是咁捱的啦，點睇咧？ 咁點睇啊？嗱，呢一方面仲有，如果假如由現在你依家好多隱形患者喺醫院嘅，咁如果假如我自己唔好保護自己，又惹埋我屋企人，咁一路咪擴大咯個疫情。 係。 咁同埋。就算我依家係抽血員，我亦都聽到有啲姐姐講，即係我哋做嗰啲 PCA 3A， 每日派得一個口罩。頭先有個觀眾話齋，咁佢需要唔係觀眾，唔記得邊個話，沖涼啊，整濕咗啊，我都要換嘅。但係一個真係點夠咧？仲有我要食飯噶嘛，我唔係翻八個鐘，我唔除口罩噶嘛。你個口罩係咪肯定可以重用啊？頭先有個馮女士都話唔可以啦。咁係咁呢樣嘢已經衞生唔係這個問題。咁樣樣點樣可以令到我哋保障到我哋自己員工咧？其實醫管局可能冇考慮到真係呢一樣。 系， 净系限住我哋用咯，唔该晒。 好多谢卓女士嘅意见。郑成龙点睇咧？ 系咯，真系我谂医护人员嗰、那个即系心理上面嘅，同埋即系实际上嘅需要，医管局真系要处理。咁我谂都系啦。喺采购方面嘅，可能真系尝试分两级啦，即系例如一啲可能前线啲嘅同事嘅，或接触面多啲嘅，就用95啦。咁然后就退一步嘅同事的话嘅，用94或者系一啲即系过滤式嘅口罩，即系 BFE 级嘅。咁应该 Level 2嘅口罩咧，就应该可以适当咁用住先。咁我谂 Level 2嘅口罩其实系稳到嘅，咁只不过就系即系价钱。咁當個市面上啦，即係大家忍多半個月到，市面上多咗嘅，咁唔係人可以做到供應嗰陣時咧，咁我希望呢一個就可以解決到即係前線醫護人員嗰個擔心啦。 咁我諗喺呢個疫症之下咧，咁嚴重啦，嚟得每個人嘅生活都可能要預咗 有一啲同以前唔同啦，有一啲好大嘅转变啦。譬如话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嗱啱啱即系一个钟头之前就话强烈劝喻所有戏院、卡拉 OK 补习社、兴趣小组咧都唔该啦，都唔好再营运，暂停营业嘅。今日唔该晒郑成龙，唔该晒。